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投资有心法， 拣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股民好多时候呢好容易被一啲概念啊主题呢就吸引咗，忽视咗呢嗰隻股份个估值呢其实係非常之高。呢啲容易入口嘅零食啦，咁、一旦殺估值呢，殺伤力呢係好厉害下囉。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0-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投资新世代。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是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歐嘉倫。 时间嚟到下昼嘅5:12，今日系欧嘉伦戴住口罩同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7%噶。咁山泥倾泻警告咧现正生效。咁大家今朝咧都见到一场好大嘅雨啦，有冇俾啲雷吓醒啦？咁啊，天文台今朝咧先后就挂咗黄雨啦、红雨啦，跟住咧就黑雨啊。咁天文台咧喺全港大部分好多地方咧都录到超过70毫米嘅雨啦，咁当中咧雨势最大就系喺港岛区、港岛西边啊，仲有南丫岛啦，同埋大屿山嘅南边啊，咁录到咧系超过部分地区录到超过200毫米嘅雨嘅，咁喺今朝早咧。黑雨警告的时候呢发出的时间呢就是朝早8:20啦。咁嗰陣时呢就啱啱係不少市民呢就係啱啱出门啦，可能係出门冇几耐去到一半咁啦。咁喺网上呢似乎就有唔少嘅市民呢就觉得咦点解喺呢个时候去发出黑色暴雨警告呢，点解唔早啲呢喺嗰个时候发出黑色暴雨警告系咪令到好多人咧就真系唔知翻屋企好啊，定系继续翻工好啊咁。嗱，其实即系黑雨警告咧，喺即系呢个警告信号嘅意思咧，就唔系话大家唔使翻工啦。咁我谂好多市民都知道啦。即系黑雨警告嗰个意思咧，就系因为即系讲紧咧，就系因为短期内会已经受到大雨嘅影响啦，而且大雨可能继续啦。咁就系叫大家咧系留喺户内嘅，即系话咧喺屋企嘅继续留喺屋企，翻咗工嘅去到安全嘅地方咁啊。亦都冇人叫你翻屋企啦，咁但系咧，亦都有唔少市民咧就啱啱行咗出门口啊，或者系去到一半啊，咁就觉得点解早发唔发咧？就喺啱啱嗰个时候发咧，喺最多人翻工嘅时候发咧，咁亦都睇嚟咧有唔少市民系有呢个问题嘅。咁不过咧嗱，呢一场雨咧睇嚟仲会多一阵时间啦。嗱，听朝早啦，天文台预计咧听朝早骤雨亦都系会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嘅。咁就去到下昼咧。短暂时间就有阳光啦，嗱咁今个礼拜落去咧，7-1就系 假期啦。星期四七月一号嘅假期咧，就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有几阵骤雨。咁跟住去到星期尾咧，一路都会系多翻啲阳光噶啦。星期日就大致天晴啦。咁而系亦都系日间就系酷热嘅。讲紧去到今个星期六日嘅时候咧，最高气温就去到33度啦。好啦，今日落雨嘅情况，大家喺路上有啲乜嘢遭遇咧？有啲咩尴尬嘅情况咧？有冇啲乜嘢发现咧？吓，打电话嚟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亲爱嘅同学仔，大家好，又系萧叔叔讲英文嘅时间啦。不过今日咧，我哋唔系讲英文，我哋讲咧系一个罗马嘅君王嘅说话。先同大家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咧叫做 Marcus Aurelius。Marcus Aurelius 后世咧有人称佢做一个哲学家嘅君王嘅一个罗马帝国嘅皇帝。佢除咗系一个皇帝之外咧，佢亦都系一个好中意写嘢同谂嘢嘅人嚟嘅。佢亦都写咗好多一啲好简短嘅说话咧，系俾自己提醒自己人生应该点样行嘅。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 quote 咧，就系、是、You have power over your mind。Of course 呢个英文嘅 translation 啦，英文嘅翻译啦。You have power over your mind。你系有能力控制自己嘅思想嘅 ，not outside events。而冇能力控制周围发生紧嘅事。Realize this, and you will find strength. 当你知道咗呢件事之后，呢、这个事实之后咧，你咧就会揾到力量去继续行你嘅人生。OK， 世上不如意嘅事，你系冇能力控制到，但系你有能力控制到自己点样去谂，点样去面对佢。好，今日就讲到呢度，希望大家有兴趣啦。Marcus Aurelius， 大家可以揾一揾佢嘅英文翻译版嚟睇。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872311，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啦。今呢一个钟头咧，我哋会同大家倾下今朝嗰一场黑雨啦。嗱，咁落得比较大雨，同埋嗰个影响比较多嘅咧，就系、是、见到山泥倾泻都比较严重嘅咧，就系、是、喺大屿山嘅屿南路啦，近住长沙泳滩啊。咁见到咧就系、是、大家可能喺网上都见到啲片啊，就系、是、有一啲咁嘅山泥倾泻啦，好似泥石流咁啦，夹杂住雨水，夹杂住沙泥咁样，一路会冲咗落条路度，然之后冲埋落个滩度啦。咁令到咧就系大屿山嘅屿南路咧一度系要封闭嘅，咁下昼3:30就已经解封噶啦，巴士服务咧就陆续恢复正常嘅。咁其他嘅地区咧，尤其系港岛西区啦，雨势亦都系比较大嘅，咁有唔少嘅听众啊、网民啊，都或者有疑惑啊，点解要喺8:00去发出黑雨咧？咁系咪可以早啲？系咪可以有预警嘅咧？啊，喺电话里边咧就有天文台嘅助理台长陈柏伟，陈柏伟你好啊！ 啊，你好。 系啊，我谂啊，即系可能有不少嘅听众或者市民都有啲疑问啊，系咪要8:00嘅时候发出呢个黑色暴雨警告咧？有冇得早啲咧？预警得唔得咧？ 其实咧，个暴雨警告系统咧系有预警成分嘅。咁我哋就今日我哋出咗黄啦，出咗红啦，亦都出咗黑啦。咁其实咧都有个预警时间，唔系话真系达咗标咧先至即系禁制出咁样嘅。绝对系咧，我哋系参考咗我哋即系自由开发嘅一个即系我哋叫做临近预报系统啦。即系话咧系未来嗰一两小时嗰个嘅雨势嘅情况，咁啊参考咗佢嗰个嘅情况啦，再睇埋咧实际上啦。嗰、那個雨區嘅發展咧，而作出呢一個咁樣嘅警報嘅安排咁樣嘅。 今日嗰個 即係其實成個雨區啊，嗰個發展係點樣？點解要喺嗰個時間去發出呢個黑色暴雨咧？ 咁其實咧，其實好早嘅時間咧，四點幾鐘咧，已經見到喺珠江口西邊咧，已經有啲雨帶發展咗啦，就過緊過嚟咁樣噶啦。咁所以我其實我哋喺四點十五分咧，已經係發出咗咧一個即係特別嘅天氣提示啦，同埋珠江口西邊就有雨區即係挨緊過嚟咁樣。咁之後基本上我哋就四點九就出咗個即係大雨嘅警提示啦。就五點零五分就出咗個黃啦，五點五十分就出咗個紅啦。咁嗰陣咧，其實去到紅雨咧，已經係個天氣已經比較差噶啦，已經嚇。咁啊，所以咧就，但係咧嗰陣咧，好似頭先你所提到啦，啲雨區咧基本上都係嗰一刻咧，都係集中喺比較上南嘅地區，即係啲大嶼南啊、長洲啊、南丫島啊、港島西啊嗰啲咁樣嚇。咁嗰個範圍咧就未去到即係相當之廣泛嚇。咁就直至到咧，去到後尾八點零鐘，我哋見到咧個雨區有機會向北擴展，影響嘅地區咧就會比較多啲咧。咁我哋已經係適時係發出咗嗰個黑色暴雨警告喺八點二十分啦。咁、其實咧，亦都係當時候咧，就係即係未達到嗰個黑雨個指標，我哋係一個預警嚟嘅。系确实系一个预警，只不过咧， 你当即系刚才讲嘅就八点二十分发出黑雨嗰个信嗰、那个警告咧，都系一个预警性质嘅。 系有预警性质喺里边嘅吓，嗰阵我哋唔系话见到诶，即系已经达到咗个指标，然后就咁出，即系唔系嘅，我哋系有预测成分喺里边嘅。 咁其实即系话诶，嗰、那个雨区咧一路喺香港相对南边啊，喺个海啊、大屿山嗰边多啲，所以即系你都要睇准啲先至去发出呢个预警黑色暴雨。 系啊，因为点解咧？因为暴雨咧。即喺呢一個即係華南地區嘅暴雨咧，佢個發展咧就好有隨機性咁樣嘅。咁就每一次咧嗰個發展嘅情況都有所不同咁樣嘅。譬如咧，其實呢幾日朝頭早咧，其實朝朝早天氣都唔係幾穩定嘅。我都嘈醒咗幾次噶啦，已經要翻去預報中心嗰度支援咁樣嚇。咁就但係朝朝早嘅情形咧都有啲唔同啊。有啲時候咧，我哋都見到即係譬如啲雨帶喺西邊走過嚟咁樣嚇。咁呢個比較常見嘅，好多時候咧我哋。即係影響香港嘅雨帶咧，好多時候都係西面走過嚟，咁但係咧佢就可能埋到嚟會減弱啦，或者埋到嚟就向北行咗，入咗內陸嘅地區啦。咁所以咧，每一次嘅情況都唔一樣啊。咁所以咧，就係嗰個預測嘅難度就喺呢一度啦。 咁我見到係有一啲嘅報道咧，就即係一路都係講緊就係、天文台嘅一啲雨量嘅監測啦，就係、比較。多咧係睇市區嘅，即係就算有陣時新界好大地方都唔係好多雨啫，但係市區人口稠密嘅地方落得多雨咧，都會係紅雨啊、黑雨咁。其實嗰個標準係點樣嘅？ 其實唔係嘅，我哋係睇翻個廣泛地區嘅地方咧，就係、去唔去到我哋嗰、那個即係黃雨、紅雨或者黑雨嗰個標準啦，同埋雨勢係咪持續咁樣嘅。咁就其實今次譬如出黑雨嗰陣咧，其實呢個嘅新界嘅西北邊咧都有雨區發展嘅。都有啲雨咧，就係、喺西邊咧走去呢個新界嘅西部嘅地區，只不過就係即係嗰個雨勢咧就未係好似南邊嗰啲咁大咁解嘅啫。咁、所以我哋基本上就係即係所有市民都照顧到嘅。 咁有啲市民就會話譬如今朝咁啦，啱啱就出咗門口喎，又唔知一聽到掛即係黑雨嘅信號咧，就都唔知道係咪應該翻屋企啊，定係繼續翻工啊，定係點樣樣？你哋嘅建議其實即係黑雨嘅意思係應該點做咧？ 其實咧就係話咧，黑雨我哋最緊要係個公眾安全為首要考慮啦。咁大家應該留喺户內啦。咁如果係即係唔好彩咧，嗰陣已經喺。即係室外嘅地區嘅話咧，就應該去揾一個安全嘅地方係暫避，直至到大雨過去為止咁樣嘅嚇。 即係都視乎你當時嘅位置，總之就係揾一個安全嘅地方咁嘅意思啦。 係啦，呢、這個最重要嚇，即係話佢係因為嗰個雨勢係比較大，亦都會引致一啲水浸咁樣啦。咁所以就係需要喺嗰段時間嚟講，如果未出街嘅就喺室內。如果咁唔好彩係 on the way 即係出咗去嘅話咧。咁就變咗就係即係揾一個安全嘅地方暫避咁樣嚇。 咁譬如話即係市民如果話真係，咦？我喺嗰一刻想知道跟住個雨區去緊邊度啊？係咪即係你都會建議市民去邊度揾啲資料咧？ 其實咧係我哋即係我的天文台嗰個嘅手機應用程式咧，係有一個即係基於你身處個位置一個大雨嘅預警嘅。咁你可以撳落去嗰、那個，即係佢有一個時間軸啦嚇，話俾你聽嚟緊嗰一兩個鐘頭邊啲時間會有啲大雨咁樣。咁你 click 落去嘅話咧，你會見到一張地圖嘅，就係、就係而家嗰個雨區喺未來一兩小時嗰個移動嗰個趨勢係點樣嚇。 咁其實咧，你就可以參考嗰度咧，見到即係而家嗰個預區預計咧，未來嗰一兩個鐘嗰個移動嘅情況咧，咁然後就係作出一個相應嘅一個嘅反應咁樣。不過我就只可以咁講，因為呢個咧，佢都有佢自己嘅限制喺度嘅，佢就只會係將嗰啲預區進行外推嘅啫，就唔知道嗰啲預區個發展嘅情況咯。啲預區可以突然間發展得好急速，亦都可以係消亡得好快。咁呢啲咧，暫時嚟講咧，喺科技上嚟講嗰個嘅預測咧係有好大嘅困難喺度嘅。 即係我哋都明白啦，就係譬如話，即係夏天嘅時候，如果打風咁睇住個風，睇住嗰啲雲啊。嗰啲雨區點樣嚟咧，就好似係個預測嘅準確度比較高啲啦。咁雨區嘅話，係咪到而家始終都有好多難題突破唔到 嘅？其實我哋係真係即係呢，我哋現時有嘅呢一個嘅臨近預報系統咧，已經係上世界上嚟講咧，係算係比較先進嘅一個啦。咁但係實際上真係嗰個嘅降雨隨機性係相當之大嘅嚇。咁我哋都即係。不斷努力啦，不斷即係改進嗰個服務啦，希望可以盡早可以即係可以將個警告去到市民嗰度啦。不過就即係呢度都係有一個難處喺度。如果我哋係越早係提出嘅話咧，越早發出嘅話咧，嗰個虛報嘅機會就會越大嘅。呢個基本上就大家都知道，即係呢個係即係世界上嚟講咧，做呢啲臨近預報嚟講，基本上大家都係一個共識嚟㗎嚇。咁、就即係會有啲狼來了嘅效應喺度嘅嚇。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就係唔能夠太早出，因為咧個雨區嘅發展咧仍然係有啲隨機性喺度。 因為有陣時都見到天文台都會出一啲特別天氣預告啊，話一兩個鐘頭之後有大雨，有陣時又未必真係有喎。 係啊，我哋係盡量早㗎啦，已經係。但係有時候咧個雨區即係發展得太急速啊，實際上咁變咗咧，就我哋冇辦法可以即係適時嚟咧，比較早少少，即係話都俾大家聽咧，有個雨區已經發展緊或者挨緊埋嚟啊之類咁樣嚇，咁呢個都有可能啊。不過我哋已經係即係不斷咁樣監察住個天氣情況啦，希望可以盡快通知到市民咁樣嘅嚇。 好，唔該曬陳柏偉，唔該曬。陳柏偉係天文台嘅助理台長啊。咁各位聽緊嘅朋友喺今朝。落大雨啊，由黄雨、红雨到黑雨嘅期间，有冇啲乜嘢喺路上面嘅遭遇咧？对于即系天文台今次发出嘅时机，大家有冇啲乜嘢意见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嘅。咁其实咧，我自己就好留意住咧，就系天文台有个雷达图嘅，大家去佢个应用程式啊，或者上网都会见到嘅啫。你可以基本上咧就系实时睇住咧。嗰啲落雨最犀利嘅地方咧，嗰嚿雲啊，嗰啲雨咧，而家喺邊度啦？同埋以一個咩速度向一個咩方向去緊嘅？咁你睇住啲雨咧，你就知道大概知道啦，就係跟住落嚟啊呢場雨咧，究竟仲會大概落幾耐咧？啊會唔會細啲咧？定係會越嚟越大咧？咁嗱，當然啦就。當然就好似剛才阿陳柏偉咁講啦，就係、因為你睇住嗰啲雲咧，你都知道咧，就係嗰啲雨區咧係會，譬如你見到佢一路殺埋嚟，一路殺埋嚟嘅時候咧，可能到嚟到臨門一腳咧，就會消散咗嘅喎。有陣時咧就會喺即係香港嘅上空咧不斷咁樣去生成一啲雨區出嚟嘅，咁所以咧就睇嗰個雷達圖咧，當然亦都唔係百分百嘅準確可以預測到，咁係因為實時不停喺度變幻之中嘅，咁天有不測之風雲啦，咁所以有陣時都係一路睇住天文台嘅警告，一路睇住嗰啲最實時每幾分鐘會更新一次嘅雷達圖咧，都有一啲資料咧都可以引導你跟住行。去边度嘅？好啦，电话里边咧有周先生啊，周生你好，周生， 你好， 请讲， 阿欧生啊， 系你好， 冇乜嘢嘅，我今日睇无线嘅新闻，讲个女人咧，都有成30岁啊，咁你发咩嚟？你又话唔早啲挂，早啲挂就吓惊你，人哋已经一早讲咗话黄雨啊。红雨先至到黑雨噶嘛，咁你都知道天气系咁样，你咪要戴遮咯。你咁贴身，你咪唔好翻工，唔好出门口，咪咩呢样嘢都咪好冇啦。佢对上一次个风球，咁又话香港呢个气象台唔早都挂个风球，一阵咧早啲挂嘅嘢，正所谓你就先讲啊，天有不测之风云，早啲挂就吓惊你人嘅啫，又话佢好早挂啫。我覺得香港人好無聊嘅呢啲。 好，明白，多謝周生嘅意見啊。跟住仲有吳先生啊，吳生你好，吳生。 歐嘉倫， 係你好。 我想話咧，呢個天文台個雷達已經睇到咁犀利雨啊， 點解佢唔可以六點半掛呢？你本身黃轉紅都好急㗎啦，但係你紅轉黑，你點解要等到八點幾呢？係咪先？你睇到個雷達㗎嘛？我想問，跟住人哋粉嶺嗰個校巴司機，六點鐘之後攞車，你又跟住話轉黑要死埋撞車， 咁又未必關事嘅，係嘛？ 天雨路滑，大佬。撞车啊！嗰度嗰单嘢真系惨， 系嗰个不幸啦吓。 咩啊？ 系嗰个就好不幸啦吓。 系咯系咯，跟住你话斋，你天文台一定睇到嗰个雨势，嗰、那个离势。嗱、我开五点几嘅，我凌晨开三点半嘅，五点几已经扯黄雨，跟住六点几啊转红雨。点解你唔七点钟扯咧？ 明白。 变咗人哋六点半扯啊，你都有机会啊！你急得滞，哇！你睇系咪先？ 好多谢吴生嘅意见啦。嗱，讲到即系天文台嗰个雷达图咧，即系睇住啲雨喺边啦。今朝我都一路睇住嘅，因为都要出街啊嘛。咁、那个即系我嘅结论啦吓，就系、基本上咧，嗰个云咧一路都系喺香港南面少少啦。咁咧，佢系落得大噶啦。咁但系就未影响市区嘅大部分人啊。咁所以可能大家今朝好早嘅时间咧，喺新界北部咧，可能发觉系冇乜雨添嘅。咁呢个就系好即系。暴雨通常都好局部啦，同埋比较难预测啦。今朝嘅就系咁嘅情况。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聯同多名獲邀人士乘坐包機飛抵北京，準備參加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慶祝活動。下午3點幾，林鄭月娥乘坐的私家車到達入住的東方君悦大酒店，其餘大部分獲邀人士分批乘坐多架小巴駛入酒店。至於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和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慧珠就入住全國人大會議中心。代表團合共70多人，成員包括律政司司長鄭若驊、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以及部分建制派政黨代表等。據悉，代表團在北京期間採取閉環管理。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由境外輸入，都是涉及 L452R 變種病毒，另外有少於5宗初步確診個案。新增3名確診患者分別是從英國抵港的19歲女子、從印尼抵港的47歲女子以及從納米比亞抵港的20歲男子，3人都有病徵。政府委託浸會大學做即將動工的中醫醫院的承辦機構。中醫醫院用地位於將軍澳百勝閣，將會提供400個床位，包括250張住院病床，另外提供70間診症室和45間治療室，預計2025年落成，同年第二季分階段投入服務。中醫醫院採用公私營合作模式，政府資助的指定住院和門診服務佔中醫醫院整體服務的50%至65%。中醫醫院發展計劃辦事處總監張偉倫表示，除了政府資助，醫院可以透過市場主導服務、科研和捐款等作為其他收入，若果有盈餘要用於醫院的發展，不能夠分攤給承辦機構。參加東京奧運的烏干達代表隊有兩名成員在底部之後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其中一人證實感染高傳染性的 Delta 變種病毒。日本奧委會主席山下泰裕舉行記者會的時候嘗試緩解公眾憂慮，指出無論採取什麼措施都不可能完全避免確診個案傳入，但亦都可以說明確保在機場進行篩檢和執行嚴格邊境管制的重要性。

系噶，我喺架车度，其实就即系已经佢已经冲落，即系嗰个山洪暴发已经出现咗噶啦。咁所以两边嘅车都俾有警车喺度截停咗。 系 咁啊，我谂我都算好彩，就系可能早十分钟啊，咁啊可能已经系经过咗嗰个位，即系好彩唔好彩啦。如果过咗冇事嘅，咁就系啦，就系喺嗰度就停咗。咁我就当刻我哋就冇怀疑有山嚟倾泻嘅，以为有啲咩交通意外嘅啫。 系，即系睇唔到个位，即系去唔到嗰度嘅，前面有车 嘅。但系我望出个长沙海滩出边咧，哇，就好惊讶啦。 嗯， 就成个海滩我相信有成100-200米咁长嘅，成个海都变晒黄色嘅海面咁样。咁我就先至留意，咦，会唔会又翻嚟倾泻咧？咁， 咁就要翻转头啦，系嘛？全部车都咁啊，出唔到去噶咯？点出去咧？你哋？ 嗰一刻就。冇噶啦，就係嗰度就唯有係啲車都要轉頭翻翻去大澳咯。 嗯嗯，咁就喺大澳，如果都有船嘅係嘛？喺大澳搭出去。 但係呢個係一個原本係有嘅，即係每日都有而家係大概4班船到往來屯門、東涌咁樣啦。咁就不過就因為嗰啲船咧係比較疏嘅，即係譬如話喺大澳出去咧就要朝頭早10點一班，下晝2-4點到6點咁啦。咁變咗而家即係上晝嗰段時間突然之間封咗路咧，咁我哋就嗰段即係我先即係由呢個塘福打落去大澳嗰度咧，就可能就唯有靠嗰個水路咧，即係往返咯。咁就即係其實就我呢、這個都係我覺得有意見嘅地方，就係即係政府部門運輸署同民政署啦，我諗主要運輸署啦。咁就喺成個嘅應變嗰度咧，其實去到12:30到啊，先有第一班嗰啲嘅即係加班船。 係 啊，咁過程係又唔聽到有啲乜嘢嘅即係特別嘅即係通知話會考慮會即係有做嗰啲特別嘅安排啊等等嘢。我自己都打過去民政署24小時緊急線中心，打過去運輸署。咁其實佢哋前線嘅同事都講唔到有冇特別安排，都冇話即係都唔知有冇即係係咪傾緊啊咩成嗰啲。咁到到去11:00-11:30啦，就嚟12點嘅時候，我先收到相關部門通知，就話佢哋會有作出一啲安排啦。 咁據你所知，多唔多人需要去搭嗰班船啊？ 多噶，譬如我頭先坐4點鐘嗰班船出嚟，咁都坐唔曬噶。咁其他嗰幾班我就唔確定，因為我就不在場，我就唔敢講。即係都係總係有市民，佢平時我哋搭巴士出嚟咧，都差唔多。如果非繁忙時間咧，都淨係大澳都係半，即係一半人咯。咁沿路都接載啲人咧，基本上都係滿客，即係坐嘅嚟講係滿客。 系嗱，咁嗱条路咧，大家都知道喺大澳嗰边咧，即系出翻去东涌就得一条路嘅啫。咁而家即系一落雨，佢今次系黑色暴雨啦，咁就封咗啦。咁会唔会你哋觉得即系喺整体嘅基建嘅设计上啊，有冇啲咩要考虑啊？ 其实我哋就觉得咧，就系主要系沿路嗰啲嘅危险社区工程，即系做翻好。同埋即係減少啲即係發展咧，你啲長沙而家咧係好多即係物業嘅發展，產咗好多嘅石林，呢啲會唔會有關係？我哋唔知啦。咁但係即係我哋覺得就係只要係做翻好個沿路嘅防線。十幾年咧，我哋講緊，如果最嚴重嗰只2008年個6.18級雨事件啦，咁最嚴重嗰次，咁到到現在都十幾年啦。都是大概3-4次呢類咁嘅情況咁樣咯。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做翻好嗰個危險社區嘅整治工程。第二個咧就係嗰個應變水路嘅應變措施。如果大家係早啲可以配合嘅，咁就其實嗰個問題就即係都唔係話好嚴重。當然咧，我都知有啲人係會提出一啲另外嘅更加便利嘅方法去解決呢個問題，但嗰個咧就似乎係真係。唔係一個話純粹解決一個緊急應變嘅安排，呢種嘅新嘅基建可能造成另一種大型嘅發展咧，呢個我哋就唔鼓勵。 以你在即里面、生活 的日子来讲，譬如说因为天气啊其他原因整条鱼腩路要封了通不到车的情况呢出现得几密呢？ 正如我刚才讲了，由2008年到今年计，即不要计打风的这个状况，咁就如果真係山泥傾瀉大雨嘅情況都係咧，我嘅印象就係三至四次封路。 係。 咁如果係打風，就係全香港都有相類似嘅情況，都有啲特殊嘅安排嘅情形嘅啦。咁嗰個就可以作準。 好。 咁所以我十幾年都係三四次嘅啫。 好，唔該曬你，謝世傑，唔該曬。系郑世杰咧，就系守护大鱼联盟嘅召集人啦。咁其实咧嗰个位咧，即系话喺长沙啊对上咧，就系两个即系香港都系好高嘅山啦，包括就系即系凤凰山大大东山啦。咁而且你睇翻天文台咧嗰个降雨嘅图咧，就见到啦。其实最大雨嘅地方咧，就正正系嗰边，即系山嘅南边啦。咁你可以想象下咁高嘅山咧，接晒啲水咧，咁总要有地方冲咗落海嘅。咁啊，结果咧喺长沙附近嗰度咧，就冲咗落马路啦。咁啊，有啲实在雨太大，水太多啦。咁就根据郑世杰所讲咧，都唔系话成日发生嘅吓，喺十几年嚟咧都发生过三四次左右嘅。好啦，咁转个头翻嚟，我哋又关心一下疫情嘅最新变种病毒嘅问题。 眼红、 暴躁、 口沫遮拦、 粗口烂舌， 煮饭嘅人好怕见到佢， 但系食饭嘅人就好想撞到佢。 佢就系、 是、I'm Gordon Ramsay。 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之 Gordon Ramsay 风味之旅， 系疯狂嗰个疯啊！ 地狱厨神 Gordon Ramsay 勇闯老挝、摩洛哥、阿拉斯加等地，亲自上山下海，搜集地道食材， 一边闹神闹鬼， 一边煮出九大鬼。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FM 926奥运第一台， 我是十项全能的徐家乐，我最希望点选一首励志歌曲《前程感受》，为香港队打气，骑羊落下，心中不必惊慌，鼓励我们逆境自强，保持信心，互助互利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逆境之中互相扶持。祝愿香港运动员在东京奥运表现出坚强意志，全力以赴，做出最好成绩。 小小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關心一下咧，就係有關新冠病毒嘅 Delta 變種啦。Delta 變種即係源自印度嗰一隻變種啦。咁大家留意喺而家全球範圍咧，好多地方再次爆發咧，好大程度都係因為呢一隻變種病毒啊。譬如英國咁啦，前嗰排咧本來話已經見到即係黎明噶啦，咁已經係每日降到2000宗，咁但係咧最近又升到咧係萬幾近20000宗嘅，咁可幸嘅咧就係即係喺英國啦，咁佢哋打疫苗都係打得算比較多啦，就打亞斯利康啦，咁似乎咧就未必能夠防止到感染，但係咧死亡人數咧相對地咧喺英國咧譬如琴日咁20多人咧都算係一個相對地係低嘅位啦，咁嗱大家要留意咧就係 Delta 呢個變種病毒咧就已經嚟到香港喺社區發現啦，日前咧就係有一個27歲喺機場工作嘅地勤嘅男職員咧，就確認咗即係確診咗啦。咁而佢咧，除咗喺機場工作之外咧，喺大埔新達廣場嘅服務處咧就做兼職。咁好啦，琴日發現咧就喺服務處嘅一個24歲嘅女職員咧，亦都係確診嘅。咁大家就好關注一件事啦，就係喺呢個大埔新達廣場嘅服務處。咁可以想象啦，喺商場嘅服務處咧，大家有乜嘢事去問路啊，問下鋪頭喺邊啊，廁所喺邊啊，全部即係大部分人都會走去呢個服務處嘅。咁係咪比較高危咧？嗱，咁政府咧就喺琴晚就強檢咧喺呢位女士啦，喺大埔中心10座嘅全等啊。咁到今朝咧就係、是。強檢完成啦，300多人係冇發現確診嘅個案嘅，咁都應該算係一個好消息啦。咁但係即係喺商場裏面 有一個可能的一個源頭或者感染的一個地方的話，會不會大家要特別關注呢？電話裏面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的，梁子超你好啊。 系，早晨。 系啦，咁系，系嗱，咁喺新达广场发现啦，咁啊喺一个咁大嘅商场，仲要喺服务处工作，就令我谂起其实呢两位即系啱啱即系感染到 Delta 病毒嘅人，另一位未必系啦，有一位系验出系 L452R 嘅病毒株，就未必一定系 Delta 啦。咁但系系咪大家要点样去避免真系有第五波感染咧？喺呢个时势？ 虽然嗰个位女士就唔未知道佢其他嘅变异啦，但佢系主要都有 L 嘅四五二 R 嘅变异啦，咁就唔见到其他我哋验嗰啲嘅变异。咁喺咁嘅情形咧，佢都系有一个好即系话就比较重要接触史啦，因为同一个地方工作啦。咁同埋我哋最近香港咧，其实喺呢几个礼拜咧。其實即係唯一一樣嘢，即係社區度見到嘅個案都係呢個，譬如嗰個27歲嘅男嘅 Delta 患者啦。所以其實我諗佢都即係差唔多都接近肯定咧，即係嗰個女患者都係同佢相關咧，都係呢個 Delta 變種病毒嚟嘅。不過佢就因為佢係喺嗰個檢疫嘅期間咧，就係、是、發病嘅，咁就因為佢24號咗檢疫啦，26號先發病咧，咁就即係話佢係嗰個本身嗰個傳播風險咧，相對就應該低啲噶啦，因為通常你發病之前嘅大約兩日到咧，咁嗰個都可能係會出現嗰個傳播性啦，有時可能會再早啲都唔頂，有時所謂發病咩叫發病咧，有時都未必百分之百清楚，有啲冇病徵嘅，咁你但是我想那個相對來講，今次最重要就是說在個商場這個服務處那裡或者去其他接觸情況呢，是真的說發生了這個傳播呢，因為他兩個患者都有 L452R 呢，那應該都是一個相關的個案，那多數都是那個男患者傳到給那個女患者的，那就是這個 Delta 變種病毒呢，它那個傳播性比我們以往那些品種呢其實是高的，但是大家要注意呢，就說所謂高呢，你看平均數啫，因為佢嗰個呢個新冠肺炎嘅病毒咧，佢嗰個傳播其實好唔平均嘅，個別差異係可以好大。咁我諗佢而家嗰個風險咧，當然最高都仍然喺一啲比較密切接觸者啦。咁我哋要睇翻佢嚟緊嘅係再做嗰啲其他嘅檢測潛伏期，會唔會仲有其他嘅個案啦？咁而呢個一般嗰啲嘅顧客咧。就是佢個風險咧，如果你個人嚟睇係低嘅，但係咧，因為你係喺個商場咧，尤其是個男患者喺發病之後咧，仲有翻工啊，到廿二號仲有翻工啦，發病咗一日之後，但係仲有翻工，而喺發病前後咧，其實就同我哋嗰陣時嘅父親節啦，嗰、那個商場嘅人流咧最高嘅時間咧係重疊咗咧，咁可能有大量嘅旅客出現過喺個商場度，咁。個別風險是低，但是你整體來講會不會是因為一些的生物差異呢，或者一些特別的一些暴露的環境下面呢，是有譬如說是小部分少數的顧客受到感染呢，這個就不能夠排除。所以變了呢，現在都是重要的，就是說呢，是尤其是在這個男患者是發病的前後的街那兩天呢，嗰啲嘅譬如去嗰個商場嘅旅客咧，嗰、那個風險就比較特別高。咁其實所有嗰啲嘅旅客咧，其實已經都跟翻個所有嗰啲顧客咧，都要跟翻嗰、那個政府嗰個強檢令咧。咁我諗係要做個檢測啦。咁同埋亦都係咧，就話你打咗疫苗都好咧，其實都係要檢測嘅。點解咧？因為呢個病毒咧。是有一啲嘅免疫對，即係話嗰個，即係話個有一個免疫逃逸嘅問題咧，有個局部。咁就算你打咗疫苗咧，都唔能夠百分之百保證咧，你唔受到感染啦。咁同埋就係話檢測完陰性咧，如果你未到下一次檢測嗰陣時候咧，你有啲嘅病徵咧，都係要盡早就話去咧，係再做檢測咧，係因為咧，即係話如果你等得太耐咧。是有機會咧，係將個病毒咧係傳咗俾，譬如話屋企人啊，或者自己啲同事啊，或者朋友嘅。呢、這個我諗係要小心。 我哋處理呢個咁高傳播率嘅，即係話嘅病毒嚟講咧，其實你能夠早少少去檢測，令到咧嗰啲我哋能夠追蹤嘅傳播鏈咧，能夠仲係清晰嗰陣時候咧，係成個防控嗰度，我哋能唔能夠係喺一個短期內將個疫情控制一個最大嘅關鍵環節。如果我哋係走漏咗呢啲咁嘅初期嘅第一、第二代嘅傳播咧，俾佢傳到第三、四代以上嘅傳播鏈模糊嗰陣時候咧，我哋就好難喺個社區度攔截。你就可能會面對咧，譬如話你最近就算好似譬如話你新加坡嘅情況咧，佢由上次發現到個變種病毒至而家個幾月咧，佢仍然都做唔到，即係話社區方面能夠將佢清零嘅。咁喺咁嘅情形就話，如果出現呢啲咁嘅問題咧，你如果真係話廣泛散到入個社區度咧，你一係就係要即係話要好快咁收緊曬社交距離措施，嘗試係即係話進一步控制佢。如果你唔喺嗰個階段咧，就話唔嘗試控制佢，俾佢再進一步擴散咧，佢好可能咧就真係會觸發一個好嚴峻嘅第五波嘅。 係啊，梁醫生，咁你嘅建議係咧，譬如話新達廣場嗰度咧，係咪話由月中開始到，你哋會建議幾時去過新達廣場嘅人應該去做檢查？ 嗱，佢政府佢都有跟翻佢嗰個嘅追蹤啦，睇翻呢個人入邊嗰個佢個翻去佢哋嗰啲翻去嗰啲嘅工作日期咧，咁其實佢係跟翻佢政府嗰個公佈啦。比較風險會特別高嘅係嗰個男患者發病之前嘅嗰幾日，即係快嗰個父親節前後嗰個兩日嗰啲時間風險係比較高嘅，嗰個時間比較高。咁就話。但係入面因為呢啲都冇絕對嘅，因為如果你睇返政府嗰個嘅整體嗰個嘅強檢令呢，嗰、那個就係話你要根據個強檢令去做，同埋佢哋做呢都好多時候係未必係一次嘅，可能會要再做呢。咁嗰啲再做嗰時候你留意佢嗰個嘅公佈啦。咁同埋就話要知道嗰個就話佢入面呢是啊，今次應該是沒有豁免到那個疫苗的打疫苗的人的，因為你打疫苗的豁免呢，你現在越來越多人都打了兩針疫苗了，如果你是豁免這些可能有免疫逃逸的呢，就很容易走漏，你走漏了個案出去呢，就算他自己未必有嚴重的病，但是傳了給我們很多的長者或者咩嗰時候咧，就可能令到個社區度咧係話會影響到一個譬如話好嚴重嘅一啲嘅譬如後果嘅。 嗱咁嗱，剛才講到即係都大家都知嘅，就係、是、疫苗就未必即係唔係百分百有用啦。咁但係而家我哋可以打嘅喺科興同埋伏必泰裏邊咧，而家最新嘅一啲研究顯示咧，究竟即係對於呢只變種病毒咧，邊只係會比較有信心？ 嗱，我諗就話喺嗰個因為我哋喺英國咧就打伏必泰咧，就係話就英國嗰個咧，佢 Delta 變種病毒嗰個爆發，佢哋就係話比較係已經有咗一段時間啦，同埋佢而家嘅主要品種都係變咗係 Delta 啦，所以佢哋嘅研究，尤其是係最近即係發表嘅蘇格蘭嘅研究咧，就會比較詳盡啲，即係話係喺佢嘅資料咧，就話嗰個變，即係話呢個佢嗰個伏必泰對嗰個 Delta 變咗病毒影響。咁如果你打得一針咧，其實都唔係幾好啊，即係防感染都係得三成幾嘅。如果打兩針咧，就被佢由嗰個保護力咧，其實都跌咗嘅。由以往嘅%，譬如你係一個 alpha 嘅，有90%松啲啦，譬如92度啦，而家係跌到得79%度嘅啫。即係就算係一啲普通嘅感染咧，佢都係跌嘅。我對嗰啲嚴重嘅病咧，就係話咧，其實佢無論係一個阿斯利康又好啦，或者係呢一個伏必泰都好咧，其實佢都係有九成幾嘅保護咧。咁即係話其實就話對嚴重嘅病嚟講咧，即係話佢嗰個嘅疫苗嘅伏必泰嘅保護咧係仍然相當好。不過你睇翻嘅話個數據，科興嘅數據相對少啊，因為佢本身咧喺一啲嘅譬如話係打完科興嘅地方咧，其實就係嗰個本身咧。佢哋做呢啲咁嘅研究咧，係就未必係有咁全面嘅發表。不過如果你去睇翻最近，譬如話喺我哋附近喺廣州嘅爆發咧，似乎入邊咧，佢打咗嗰、那個譬如話係科興咧，佢仍然都可能會減到，譬如話接近六成啊，六成嗰個嘅感染嘅，六成嘅感染咧，從其他啲咩？ 而減嗰個嚴重病嗰個咧，就係一啲係嚴重、好嚴重嘅個案入邊咧，其實仍然都係相當好嘅，即係話你啲九成啊嗰啲咪相當好。咁但係呢啲咧，咁就話要睇翻咧，就話係其他咧。咁當然其他地方，其實你睇翻印尼嗰啲咧，就話但印尼嗰個數據咧。佢只係單方面喺醫院入面一啲好高暴露嘅環境下面呢，係有個別嘅一啲醫護人員受到感染呢，亦都有啲嚴重個案呢。但嗰啲個案呢，因為你係講緊一個有嘅疫情嚴重爆發嘅地區，咁其實呢唔係個疫苗冇保護，個疫苗其實係有保護，只不過呢由於個疫情係一個嚴重爆發，同埋喺醫院入面有一個好高度嘅暴露呢，咁變咗嗰啲單方面嘅數字呢，大家就唔需要太驚嘅。 好，唔該曬你梁子超，唔該曬。是梁子超是呼吸系统专科医生，咁听完佢讲，大家我谂都明白啦，就系仍然都系要好谨慎。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六点前的交通，咁阿 Rain 先同大家报告东区海底隧道的交通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出口呢，因为有紧急维修，港岛出口去柴湾方向近住隧道口的快线呢临时封闭，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现在告示打到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多车少少，将军澳隧道现在出去观塘方向，咁将军澳入口都比较多车一啲噶。九龙区路面方面，观塘的丽业街因为路陷，现在去牛头角港铁站方向，通往观塘道平石村支路的慢线有封路措施，一带比较多车。太子号天桥去旺角九龙城交汇处现时交通都繁忙的。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日元110.72，瑞士法郎0.918，加元1.231，人民币6.457，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194，澳元对美元0.75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6。港金报16,440元，比上日收市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7.55美元，卖出1,778.16美元。港汇指数101.2，跌0.1。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城运隧道城隧去沙田方向管道内的慢线，较早前曾经有坏巴士阻路，坏车已经拖走了，今但是车龙的大消散。现在城运隧道全班去沙田方向的车龙排到过了收费广场。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卫理道。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嘅金瓶，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反方向九龙去将军澳的龙尾近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现在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开始车多繁忙，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都是龙尾，都是车多的，龙尾就去到近安定村，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东隧的港岛出口因为紧急维修，现在去柴湾方向的快线仍然是封闭。另外，在大屿山的屿南道，因为较早前的山泥倾泻，现在近大屿山南分区总部一段仍然都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元朗公路十八乡回旋处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 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同埋喺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嘅现有选民，必须喺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系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佢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歐嘉倫，評論員金文峰。 新聞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今日係金文峰，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 嗱，咁喺星期日咧，即係啱啱琴日咧，就有一條屯馬線，大家聽咗好耐啦，都延遲咗好耐啦。通車啦，終於通車啦。咁就係即係由而家咧，大家可以直接搭車就由屯門咧一路經以前嘅，即係我哋叫西鐵一路咧，就去到接通埋啟德啦、土瓜灣站同埋中間嗰段嘅宋皇台站都開埋啦，咁就一路咧就去到馬鞍山，就唔使落車就一程坐曬噶啦。啊，對於你嚟講有咩意義咧？金文峰 有咩意見？即係我哋一路講緊就係嗰個叫做東西走廊啦，即係隔咗咁耐，終於即係中間都波折重重嘅，即係又有發現到啲即係有啲短裝，即係工程上嘅問題咧，亦都曾經發現過啲叫做即係古蹟啦，咁啊中間停過啦，咁所以咧就我哋。終於開通了隔了咁耐，咁啊當然呢個其實對我自己都即係等咗好耐，因為我曾經自己住過屯門，就住過啟德，咁即係兩節我都搭過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打通咗咧，整體嚟講對，即係俾市民多一個選擇咯。 即係你講曾經咁，即係而家等唔到咯。 而家我就搬走咗，就唔需要搭。不過我覺得對即係多個選擇總會好嘅。即係我自己估計咧，就未必有咁多人咧，真係由屯門搭到去烏溪沙嘅，即係未必搭曬全條線嘅。但係中間有咁多個站咧，即係俾中間嗰啲站嘅市民多咗唔同嘅選擇，多咗唔同嘅配搭咧。咁我諗呢個有選擇總會係。好事嚟嘅，對市民嚟講， 即係有多條鐵路，咁起碼你去邊度都好，又方便咗，都係一個。一定是一个好消息嚟噶啦。咁当中咧嗱，好多人就试搭啦，琴日亦都有好多人冲住去即系搭头班车啦。咁有啲人就话啊，好似啷下啷下咁，有啲同事搭完话，有少少啷下，咁唔知系咪？啲鐵路開車開通嘅時候都係難免係咁 嘅 啦， 新嘅車啊嘛，唔係啲車好似係有啲係舊車嚟嘅都係，不過唔知嗰條同嗰條鐵路嗰陣嗰個接合嗰啲有冇咩問題咧？不過我相信呢啲問題應該可以解決嘅，我相信。 咁一條即係新嘅鐵路咧，尤其係咧呢條嘅鐵路咧，中間經過咗土瓜灣啦，同埋宋皇台啦，喺九龍城嗰一邊啦。其實就係一啲舊區嚟嘅，呢啲舊區咧，以往咧都係冇鐵路道啦。咁而家有鐵路道咧，嗱，根據以前嘅經驗咧，就係成個舊區嘅面貌好快又會有改變啊。 係，因為其特別係譬如我哋知道九龍城同埋呢一個土瓜灣咧，其實都係好多舊樓啊。咁其中有好多都係即係。 一路都希望唯有重建，即係譬如土瓜灣嗰啲地方，其實啲舊樓特別多。咁一路講緊話重建，咁大家都明白啦，就係因為個交通一路相對嚟講冇咁便利啦，即係冇鐵路啦。咁你話要重建，即係無論係市建局又好，或者私人發展商都好啦，即係就住本身，即係如果你冇鐵路嘅話，咁可能嗰個樓價未必去到達到佢哋預期啦，將來出售。咁啊喺嗰個情況之下，都未必話真係會出手。咁但係如果譬如有咗鐵路之後，市建局或者私人發展商會唔會真係喺嗰度考慮，即係加快嗰個重建啊等等咧？咁我哋覺得係，即係而家大家都覺得有可能啦，係啦。 嗯，不過一路。照計就一早諗咗㗎啦， 規劃就應該規劃咗㗎啦，出手係幾時？同埋一路收樓咧，我諗都係做緊嘅啦。我唔相信而家先做嘅，因為而家先做就遲咗啦。 嗱咁大家聽緊嘅朋友啦，尤其喺嗰區住緊嘅喺土瓜灣啊、宋皇台附近、九龍城附近嘅居民啦。可能都不少朋友搭過啦，或者對於呢條新鐵路的出現有幾個新站啦，咁大家搭過之後覺得點咧？或者對於當區大家預期有啲乜嘢影響咧？打電話嚟1872311啦。嗱，仲有一個問題嘅就係、是，如果大家係好留意嗰啲票價咧，就發現咧呢一條新鐵路咧有古怪啊！這個古怪係做乜嘢咧？就係、是、咦，有部分嘅車程咧係。搭短啲咧就貴啲喎，搭長啲就反而平喎。嗱，例如咧就係你如果由鑽石山站搭呢個屯馬線去南下啦，去紅磡啦，咁你就會發現咧就係你去何文田咧係貴過你去紅磡嘅，即係搭多個站咧就反而平啲嘅。嗱、那個原因咧，你諗翻轉頭咧就有原因嘅，就係、是、因為咧而家鑽石山去紅磡咧就有一條原先嘅路線噶嘛，有這個是觀塘線再轉回去東鐵線咁啦，東鐵線的票價咧係因為一啲歷史原因是平咗少少嘅，咁所以咧而家嘅居民咧嘅選擇咧就係、是、如果去鑽石山去紅磡咧，就原先嘅選擇就係嗰個價錢嘅啦，咁你冇理由喺開咗條線之後就突然貴咗一折㗎，咁啊維持原價啦，咁啊出現咗咧呢一個。短程咧就反而貴過長程嘅現象啦，點算咧嚇？ 短貴長平咧，即係我哋所謂咁啊。港鐵公司就話佢自己會透過未來嗰個價格調整咧，就會逐步去改善嘅。咁我哋其實當然都想睇翻，即係香港人就好醒嘅，即係見到可能短貴長平，佢自己搭車個方法可能又會有啲唔同啦，即係點樣去搭個平啲嘅。咁但係我諗希望港鐵都要盡快解決呢個問題，因為始終成個鐵路系統係整個系統嚟噶嘛，即係如果出現啲咁嘅情況，其實都唔合理嘅。咁究竟佢話？或者会在将来的叫价格调整解决，究竟用多少次价格调整去做呢？其实大家都关注，大家都当然希望它尽快解决，即是不要又拖，大家都明白个票价调整不是经常调整的嘛，即是又要行政会议通过等等各方面的东西，所以希望都尽快解决这件事，令整个票价系统可以合理一点， 还有你调整都不会一次过加很多或者减很多，所以这个似乎一个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问题，大家听的朋友1872311打电话一起谈，电话里面就有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恒斌，陈恒斌你好。 好，陈恒斌你好。 系你 好，系你好。咁嗱，而家呢个情况就系一个短贵长平啦。其实大家都发现咗一段时间啦。点解即系到真系通车嘅时候都系改唔到噶啦？ 嗱，呢样嘢都同东铁本身嗰、那个历史有关啦。因为东铁佢本身咧就系一条比较平嘅铁路嚟嘅，佢有红即系卢站咧嗰、那个比较收得贵啲嘅票咧。去補貼翻佢沿線嘅車站，咁而家咧屯馬線有啲站咧就同即係東鐵站係有交匯嘅，咁呢交匯站咧就出現咗佢需要平啲啦，否則佢同嗰個站佢唔係收嗰個價，又要可能要再加價咁樣，咁就出現咗呢種問題嘅。之前我哋出現咗呢種情況咧，我哋都同即係港鐵講，可唔可以就係、是趁住呢個開通咧，可以調整翻原先西鐵嗰個價錢啦，因為西鐵咧本身個價格咧都比東鐵是貴了一大嘅，咁但係即係今次佢出嚟嗰個票價嘅情況咧，就結果就係一個短貴就長平嘅情況出現啦。咁呢種我哋都覺得係唔理想嘅，因為始終港鐵同埋以前嘅地鐵同埋九鐵咧兩個合併咗之後咧，都係成為一間公司啦。但係一間公司幾種唔同票價嘅設置。同埋佢成個設置嘅方法咧，都係冇一個比較具說服力嘅說法出嚟。咁呢個真係唔理想。我希望咧，即係將來喺即係逐步解決之餘咧， 趁住沙中線開通過海段呢，係咪可以做一啲比較大規模啲嘅調整，就唔好等嗰個加價呢逐年逐年咁樣褪下褪下，咁就大家會覺得好似好怪咁啦。 咁具體嚟講，其實嗰個調整係可以點做？ 具體個調整呢，現時呢佢就九鐵嗰、那個即係、就是、港鐵嗰個做法呢，佢就係話當每年要加價嘅時候呢，你即係原先短嘅站要貴嘅站呢，佢就加少啲，咁比較平嘅站呢，佢就加返原先要加個加個加幅啦，咁樣咁就令到呢兩邊嘅票價呢慢慢用一個軟著陸嘅方式呢，就慢慢去返同一個 要幾耐到啦，咁樣 咁呢個可能要好幾年先得㗎啦，咁要亦都要視乎呢我哋係咪即係年年加價啦，如果嗰一段時間我哋都唔需要加價嘅話，咁就可能要即係去到同一個水平嘅話呢，又要再延長多啲時間嘅，咁所以如果佢唔做一個比較大規模嘅修改都好啦，我相信呢個調整嘅時候呢，都冇人話得埋究竟係幾時，因為我哋唔知出年需唔需要加價㗎嘛。 是是啊，或者其实可以调返转头呢，短季嗰啲可以减下嘅。我諗市民嘅心声都係希望港铁有机会减到啦，係咪。咁另一样呢都想问问嘅，因为而家譬如东西走廊嗰度都开通咗啦。咁其实嚟緊呢即係成个铁路嘅规划里面呢，其实仲有边一啲呢，啱啱譬如你提过啦，沙中线啦，其实整个配合嗰度呢，其实作为铁路事务嗰个主席啦，咁其实你自己有啲咩期望呢喺成个铁路嘅规划上面。 嗱，而家呢個屯馬線咧，同埋原先嘅東鐵線等等嘅路線咧，夾埋咧，只要你去到紅磡站咧，就可以去到港九新界各區噶啦。咁呢一個咧，就令到成個鐵路咧，以往就新界東同新界西係唔連埋嘅，咁呢條線咧就將佢連埋咗一齊。咁當然個鐵路發展咧係比較好嘅。咁但係我哋嘅交通係咪就係淨係得鐵路咧？我哋其他交通個定位係乜嘢呢？譬如話今次一通車，我哋嘅紅色小巴啊，或者係原先有啲線呢就會改啦。咁佢哋亦都經營唔到落去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有啲時候呢啲小巴又幾好用喎，如果佢哋全部執晒呢又唔掂嘅。咁所以喺日後個鐵路發展同埋其他公共交通嘅發展，各自嘅定位係乜嘢呢？我相信即係政府係需要有個比較完善啲嘅即係檢討啦。咁所以而家政府咧係都聽咗我哋意見，就係、是、做緊一個叫做整體運輸策略研究嘅。咁呢個研究咧就可能會就住即係鐵路啦，同埋其他公共交通嗰個定位，以及係一啲轉車站係咪淨係全部將所有轉車咧都去曬鐵路嗰度？咁巴士啊、小巴係咪有一個角色咧？咁一方面我哋都希望即係喺交通嗰度去處理啦。另外鐵路咧未來。大型嘅工程其實隨住嗰個沙中線過埋咧，就已經係做曬噶啦。咁跟住落嚟，剩翻最大嘅工程就係北環線同埋有幾個延線啦咁樣。咁呢啲工程，我相信做落咗之後咧，香港鐵路個發展咧都基本上都係比較完善噶。 係啊，啱啱其實你都提過啦，即係話嗰個成個鐵路咧，因為一路政府就係提出即係鐵路為主啦，或者為骨幹啦。咁其實巴士、小巴呢啲咁其他嘅交通咁公共交通工具咧，其實都冇一個好即係明確嘅角色啦，或者可能只係一啲即係未有鐵路嘅地方咧，咁我哋就可能揾呢啲交通工具去做住先啦。咁其實你自己又點睇咧？即係巴士、小巴同埋呢個，甚至有啲係村巴啦，同呢個鐵路嗰個之間嗰個合作關係可以係點樣樣？ 以前咧點解會係鐵路為主嘅一個運輸策略呢？因為之前有個整體運輸策略研究嘅，咁嗰次咧就做咗一個以鐵路為主嘅運輸策略。咁因為路面嘅交通非常擠塞啦，若果再多啲車，咁可能路面搞唔掂啦，咁就全部去曬鐵路嗰度。咁但係經過咗廿幾年之後咧，我哋發覺其實淨係鐵路又唔夠嘅，咁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咧都應該有翻佢自己嘅角色啦。咁譬如話我哋而家有啲地方個轉車站都發揮得幾好啦，譬如話我哋喺屯門小欖轉車站啦，或者大欖隧道嘅轉車站啊，或者城門隧道嘅轉車站咧，佢起咗之後咧，其實都係比較方便嘅。咁係咪即係話可以喺呢地方做一啲泊車嘅轉乘，跟住咧一個比較舒服啲嘅環境，就唔好風吹雨打啦，真係有冷氣比較舒服，或者有啲專車，甚至有啲私家車可以喺附近有個大嘅停車場。跟住呢讓大家比較方便啲泊車轉乘。咁以往呢我哋嘅轉乘站就全部去曬鐵路站嘅。咁而家我 地就即係覺得政府都應該考慮一下善用一下巴士同埋其他路線啦。另外以往我哋嘅新市鎮呢個發展咧，小巴就冇份嘅，啊多數都係俾巴士專利巴士去行嘅。咁如果係咁樣嘅話，我哋小巴真係生存空間越嚟越細嘅，係咪？即係都要容許一部分小巴可以接載到一啲譬如話比較短途啊，或者往來港鐵去到居民所居住地咧，令到大家出入都更加方便咧。咁所以各種唔同嘅交通工具咧，都係應該要考慮。甚至乎我哋過海啦嚇，而家係過海渡輪都好少，咁係咪將來都可以善用下我哋嘅海岸，咁令到大家有多種唔同嘅交通工具選擇咧？ 明白，好，唔该晒陈恒斌， 唔该晒， 系 陈恒斌系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嘅主席啊。嗱，呢条屯马线咧就系全香港最长嘅一条铁路线啦。虽然啊，好多忽大家都搭过晒噶啦，咁而家连埋晒之后咧，就一共27个车站，56公里，咁不過我想不會很多人真的由頭到尾搭曬嘅， 應該就不會嘅，即係中間會可能中間會落車上車咁啦。 嗱，大家搭過嘅又好，或者對於呢個屯馬線成條通車之後啦，出現啦，對於當區尤其是九龍城啊，或者係土瓜灣一帶有啲乜嘢嘅變化咧？大家見到有啲咩變化已經出現，將會出現咧，打電話嚟1872311啦。咁另外我諗大家都會留意嘅另一件事啦，咁就係咧，即係東鐵線嗰、那個。沿線啊，過海段啊，咁大家都知噶啦，就係而家咧，東鐵線咧去到紅磡啦，紅磡之後咧就會有一條新嘅隧道咧，係會去金鐘嗰邊嘅，咁到時咧就會即係由新界東過海咧就比較方便啦，一程咧就已經去到而家嘅大概金鐘嗰個位啊，灣仔北啊嗰個位咧就比較方便。咁而家咧就係講緊咧爭取出年第二季咧。就會完成的、就會希望可以到時呢又多一條沿線一條過海的線路，大家就即係過海就比較可能輕鬆啲， 係啦，輕鬆啲。即係其實我諗，如果今日即係譬如屯馬線係東西咧，咁啱啱歐格倫講嗰個即係沙中線嗰度，可能就係南北啦，因為佢譬如去到最北嗰度落到去金鐘，佢又可以再轉港島南線，咁去到最終點就係鴨脷洲，即係可以放到嗰度，好方便啊，係 咯。咁我諗大家。而家咧都幾得人驚嘅咧，就係金鐘啦。大家如果喺翻工，尤其放工嗰段時間喺金鐘咧，係非常之擠迫。到雖然話而家係仍然係疫情之中啦，咁有好擠迫。有陣時真係你要等幾班車咧，先至可以喺繁忙時間喺金鐘站上到車嘅。 因為嚟緊都幾條線啦，即係而家已經有譬如荃灣線，跟住就有呢個港島線啦，跟住港島南線啦，將來再加埋呢個沙中線咧，即係四條線喺度做一個中轉站咧，其實個人一定會係好多好多。 咁另外即係喺東鐵線嘅呢、這個。過海段完成之後，可能又有另一個問題啦。大家又可以留意住嘅就係、到時咧，成條嘅東鐵線咧就會轉用九卡車啦。九卡車咁而家好多都係12卡噶嘛，咁所以變咗九卡嘅話咧，你諗下啦，就係相同嘅班次之後咧，架鐵路嘅車廂咧又會係即係越嚟越逼啦。嚇， 係即係個載客嗰個數量又一定會減少咗啦，因為少咗三卡車咁多嘅係。咁呢一樣嘢其實亦都係好關注，因為始終我哋會見到咧，即係而家東鐵線咧去到最繁忙嘅時間，其實你都見到啲車已經好密嘅啦。即係如果你減咗呢個卡數之後，究竟嗰個系統仲容許佢可以每分鐘可以加多幾多班車咧？即係我相信未必可以按比例咁樣增加。咁即係換言之咧，未來嗰個東鐵線會唔會即係或者其實我自己覺得好大可能咧，即係嗰個擠迫嘅程度可能比而家更加要嚴重。 同埋始終就係東鐵線，仲有咧嗰條鐵路線咧就係、直通車都會用噶嘛， 係 始終嗰樣嘢咧，你有陣時一見等架車等好耐，點解咧？哦，原來有個直通車行過， 等緊架直通車。 咁嗰樣嘢亦都係令到東鐵線嗰個成個運載量咧係唔能夠係去到最高啦。咁因為仲要有其他嘅用途啦。咁所以即係呢樣嘢大家都係留意住啦。咁仲有一樣嘢，我諗係當區居民都會好關注啦，就係、每逢有一啲新嘅地鐵站落成啦，喺呢啲幾十年嚟都未有地鐵嘅一啲嘅舊區咧，就會有好大嘅變化啦。嗱，呢種變化你覺得點咧？你覺得係嗱，我睇譬如西環嗰邊咧，老實講，有咗地鐵之後，我自己就去多咗啦。 啊， 同埋你見到都好似旺咗啦，因為有好多不同嘅小店咧就會開得越嚟越闢啦。咁係咪都係好事咧？ 譬如因為而家你啱啱提嗰、那個，譬如屯馬線，而家可能比較多人講嘅咧，就係九龍城，即係九龍城之前有人稱呼佢做小泰國啦，因為即係好多泰國人聚居，同埋好多泰國嘅餐廳啊等等小店咁樣樣。咁而家呢個情況就話會唔會即係多咗屯馬線之後，就會令到呢一個咁嘅叫做小泰國消失咧？其實我哋都關注咁，但係咧，我諗其實呢啲咁嘅特色咧，其實政府睇下有冇一啲辦法真係可以幫助佢就保存落去，因為其實對無論係社區嘅保存啊，或者對旅遊業咧，其實都係有幫助。但係呢啲嘢咧，我諗可能政府可能喺或者地區上面、地區層面有冇啲嘢可以做到去幫助佢哋留低啊，或者幫助佢哋保存翻呢個社區咧？我覺得又可以係即係某一種人民程度嘅關懷嚟嘅。 好嗱，電話裏邊咧有林先生，林生你好啊，林生 啊，係啊，你好， 林生你好， 你都答過係嘛？ 啊，系啊，系啊！琴日就我同屋企人就搭去呢个宋王台站，即系入去九龙城行下咁样。 系、 嗯。咁我对个站本身有少少意见啦。第一就系、是，佢真系入去九龙城区咧，佢要去个边出口咧，其实要行一段路要行五分钟嘅。 嗯。 咁另外我发觉嗰条路咧就第一就可能个位置起唔到咁阔啦，因为我记得其他好似尖沙咀去尖东站咪会有啲。即係嗰啲自動啲行人路咁樣幫，即係企喺度咁行，但係佢嗰度冇啦。第二就係佢其實咧，去邊窗嗰度其實有一段路咧係暗斜斜上去。咁我喺度諗緊，如果我作為一個成年人，咁普通人冇問題，但係如果啲老人家，即係你搭嗰程車，你要行嗰條咁嘅咁鬼長嘅路，會唔會有少少吃力咧？第一 有冇電梯啊？ 另外嗰度。冇啊， 冇嘅， 車都要行噶，嗰暗斜。 佢上咗地面，跟住佢，喂，嗰個斜其實微微斜，但係都幾長咯，係啊，嗰條路。咁第二就係、是、佢個出口咧，其實真係入去九龍城嘛，食嘢嗰度咧，佢嗰兩個出口其實都幾窄下嘅。一個就係得條樓梯，唔知 B 二 B 三啊，一個就係一條樓梯上，一個就係一條單線嘅扶手寫落。其實如果你真係話多人咧。即系个涌去，其实都几塞下咯。 好多谢林生嘅意见，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 康复并扣查六架怀疑用作分销私烟嘅车辆。喺北京外交部喺例行记者会回应多位外国专家表态，新冠病毒并非实验室泄漏一事。发言人汪文斌话：事实一再证明，美国一啲人估错嘅武汉实验室泄漏新冠病毒根本冇事实根据。汪文斌重申，中方多次强调，病毒溯源系一个科学问题，不应被政治化。國際社會好多秉持科學理性客觀立場的科學家都對美方一些人將溯源政治化的做法予以明確反對。他說中方再次敦促美方尊重事實、尊重科學，立即停止將溯源政治化的做法，盡快就國際社會關切的德特尼克堡基地和美国在全球设立的200多个生物实验室情况作出负责任的说明，并邀请世卫组织专家赴美开展溯源研究。天气概况，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上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现在的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商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另外城门隧道荃湾去沙田方向咧，较早前坏车虽然拖走了一段时间，咁但系而家近收费广场仍然都系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交通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 觀塘道近啟業村一段咧，而家來回方向都係車多噶。而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寧道一段慢車，龍尾牛頭角定富街。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东隧的港岛出口因为紧急维修，而家去柴湾方向的快线仍然都是封闭。咁就是东隧港岛出口去柴湾方向的快线因为紧急维修仍然是封闭。另外在观塘的丽业街因为路陷，而家去港铁站就是牛头角港铁站方向通往观塘道旺角方向的支流慢线仍然是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局长。 早晨。 每个星期请嚟官员同社会人士解答时事话题。 点样同公众 解释？点解系一个咁样嘅组成？ 局长可唔可以同我哋做一啲补充？ 唔止我哋问，你哋都有份。 早晨，林太。 我想请问咧， 局长咧应该多啲咧解释俾我哋听。 多谢你嗰个意见。 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政府都会好用心去解决。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香港电台第一台。 陈亮君、高福慧， 星期六问责。 我收到啦，你收唔收到啊？ 我都收到。你讲嘅系政府设立嘅紧急警示系统啊嘛？呢、这个系统经手机即时发送有关极端天气、严重威胁公众安全及公共卫生事故等紧急信息，等市民可以及时应变。 不过市民可能要更新手机设定，先会收到呢啲紧急信息。有疑问，请向电信营办商查询。 收到紧急信息，时刻保持警惕。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金文峰。 新聞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話題咧，就係屯馬線通車啦。咁大家住喺嗰一區嘅朋友，或者搭過屯馬線嘅朋友，有啲乜嘢想要發表咧？有啲咩意見咧？打電話嚟18723111咯。電話裏邊咧有張先生，張生， 張生你好， 係姓張嘅， 係你好。 我就係上你呢排咧，就已經搭呢條線嘅，不過係即係轉石山轉。我個目的地就係西營盤。咁、我就留意到呢，你地佢一整几多嘅呢啲咁铁路都好呢，佢永远佢唔係为普罗大众嘅，永远都係为咗上盖物业同埋扫走晒所有其他公共嘅对手啫、我正係去嗰度，我好似、之前我自己优惠，我发觉返嚟沙田呢边嘅时候呢，我係悭咗过四嘅，但係今日我留意到呢，我只係悭得过三啫、同样搭法，我喺尖沙即系再转尖东嗰边转一转，咁同埋仲有一样咧，佢永远条铁路接驳咧，其实都翻来覆去都要行翻荃湾，荃湾嗰条即系中环至到荃湾呢条线系为之最靓嘅，去到最终所有嘅目的地嘅。 点解咁讲咧？ 好似 嗱， 好似我 去西营盘， 我自己我喺车公站上车，一上车我留意，我如果去西营盘站咧，我系最短最快嚟嘅咧，系一定系何文田转车。左路转去油麻地，跟住直插出去最快嘅。 咁或者 你 点 搭沙中线，点搭其他线，都系兜来兜去，都唔够咁样快嘅。 咁就要可能等東鐵線。 即係我嘅意思最大問題就係所有政府考慮嘅嘢咧嘅建即係呢咁嘅交通嘅地鐵呢啲咁嘅嘢咧，佢全部只係為上蓋物業，佢為地鐵揾錢啫。但係地鐵揾錢唔係普羅大眾揾錢，而係普羅大眾係要叫做付出嗰個昂貴嘅交通費。便利唔等於便利嘅，永遠都係前朝嗰條鐵路係最便利嘅。 你点解觉得会即系喺呢条线通车会觉得所有嘢都系为咗上盖物业咧？系从何见得咧？ 嗱，我净系见到宋王台站， 或者何文田站最直接啦、嗯嗯。我如果何文田站系咪理论你应该要以大多数嘅嗰啲使用者为利益啊？ 系，即系起喺啲冇地冇人嘅地方系嘛？ 佢自己最近嘅位置居然唔系何文田村， 嗯， 系最远行得。 嗯， 但系到翻转头，佢喺附近嗰啲屏风楼就系最近。 嗯， 咁佢为乜嘢？除咗呢个站，你就算。近期嗰個宋王堂都係噶，你行到去九龍城嗰邊，行老遠。頭先嗰位嘉嗰個人去講五分鐘，根本就係我哋呢啲後生少少就易啫。你揾啲長者，其他人根本做唔到。 明白，明白。好多謝張生嘅意見。 多謝你，張生。 點睇咧？金文峰。 我唔肯定佢嗰個選址，即係當然啦，即係我哋希望喺翻啲即係最方便居民嘅地方。 譬如何文田站就即係係㗎啦，即係你改咗個名叫何文田，大家會期望你去何文田村應該好近喎。 但 係 就唔係何文田，即係何文田村行過去都一定距離嘅。咁就嗰陣時，其實我哋都係想即係，譬如啱啱我講啦，就係話嗰個選址究竟點解嗰個位咧？即係當然有啲人就或者啱啱都有啲意見咧，就係話啊。可能是希望即係上蓋物業等等各方面，兩方面睇嘅。第一樣嘢嗱，我同意咧，有啲站真係比較遠少少嘅。咁但係咪因為技術上嘅原因起唔到？即係譬如你宋皇台站，即係如果喺起翻個區裏邊，究竟即係會唔會？即係其實譬如嗰陣時，我記得海怡半島嗰陣時咧，就係個出口站咧，都已經嗰陣時有啲唔同嘅意見，即係有啲又唔想個地鐵個出口咁近，因為近得滯咧，可能佢又驚好嘈啊。因为你出去咁啲人，即系有，但系有啲人咧就话近啲好啲，方便啲。咁呢个我谂都会系一个考虑，但系我想最终 何文田站仲有就系有可能系唔起得咁高嘛条铁路， 因为 上咗山咧，你条铁路上山又要落山咧，就复杂好多咁讲啊。 而家已经上咗去，但系我觉得除咗技术一样嘢咧，我同意某一个观点咧，即系啱啱就即系关于上盖物业嘅问题。即系其实我哋睇翻咧。世界好多嘅呢啲公共運輸系統啦，特別鐵路嚟講，地鐵咁啊，其實好多都係蝕錢嘅，好多都係蝕錢嘅。咁所以咧，政府咧其實係會思考有啲咩方法可以補貼翻佢哋。港鐵嗰個奇怪嘅位咧，就因為佢本身又係一間上市公司，即係上市公司嘅立場就冇理由蝕住做噶。但係一個公營或者公共鐵路系統咧，其實蝕錢係好正常嘅，因為你真係希望。个重点不是赚钱嘛，而是希望俾一个便利的运输我哋嘅市民嘛。咁所以个问题就出现咗啦。即系本身咧，其实我就觉得咧，你呢啲上盖或者呢啲咁嘅地产项目咧，其实本身系应该攞嚟补贴翻港铁蚀钱、所以我就俾笪地你去起楼，喺透过地产赚翻翻嚟。但系而家唔系，你铁路又赚钱，你继续喺地产嗰边又赚钱。咁所以其实呢一样嘢。政府都去考慮一下，即係雖然你成日都話自己最大股東，但你又唔想影響小股東等等啦。但係個問題係，本身你呢樣嘢係有衝突嘅嘛？喺我嘅角度嚟睇，即係話你如果你鐵路賺緊錢，點解我仲要俾你喺地產嗰度賺錢先？係咪先？咁我實係覺得，如果你係咁樣樣嘅話，調翻轉啦，不如你將來個機制就係、是，如果你鐵路賺咗錢，咁你咪地產 hold 住先咯，我就唔俾你起地產項目啦。咁你咪減到有一日啊，可能。鐵路嗰度減價，或者係等等各方面，即係賺得冇咁多，我先啟動翻俾你開地產呢一方面，即係我覺得咁樣咧，先係公道啲嘅。如果唔係咧，你俾一間公司咧，又喺地產度賺錢，又喺鐵路度賺錢咧，其實對成個社會其實未必有好處。 嗱，咁我又問一下當區嘅區議員啦，九龍城嘅區議員馬希鵬，你好啊，馬希鵬， 馬希鵬你好， 係你好，係你好。 係啊，咁嗱，鐵路通車咧，就對社區嘅面貌都好大改變噶啦。你哋見到而家有啲咩發生緊啊？ 我想鐵路開通最關鍵最直接而家一定是當區的交通會有受到影響一個大變遷的。咁其實運輸署呢早在今個月的區議會入邊也都講緊呢，就是會在屯馬線開通了六個月之後呢就會有大概是五條的線路呢是會被削減班次或者是取消的。 咁而家係都就到時就係都定咗㗎啦係咪已經係定咗。 佢哋運輸署嘅説法就話未定嘅，咁需要視乎翻個實際嘅客運量嘅數字，咁佢先會再決定嘅。咁但係我覺得最關鍵嘅嘢咧，就係運輸署署方一定有個清晰嘅透明度，公開翻啲數據俾翻居民認知，而唔係屯馬線未開通之前就已經話透過一啲顧問公司做過一啲嘅研究報告，我就話屯馬線開通咗啦，咁就一定會個客量大幅下降。咁我哋區議員咧喺九龍城區議會上邊咧都喺會上邊咧都質問過署。啲數字是怎樣計算啊？咩時段去採樣呢亦都很關鍵。但是運輸署呢一而再再而三都是講緊一些觀看，冇去正面回應啲數據怎樣講嘅。 咁嗱，睇嚟咧，譬如話喺土瓜灣啊、九龍城啊嗰啲地方，譬如出 佐敦旺角咧，成日都塞車噶嘛。咁睇嚟嗱，通咗車之後有多個選擇咧，我諗又真係好多市民係會選擇去搭鐵路嘅喎，係咪咧？ 我諗一部分部分正確咧，即係唔會話完全抹殺咗鐵路部分地點係會方便嘅，咁佢車程都係相對穩定。咁但係咧有一樣好重要嘅就係佢欠缺咗彈性。我點解咁講呢？即係譬如有啲路線佢有個特殊需求嘅，譬如可能搭11號嘅巴士呢係有啲係想去 QE 嘅，去伊麗莎白醫院嘅。咁去得醫院部分可能係一啲行動不便嘅人士，如果係真係選擇去坐港鐵嘅話呢，其實係比較繁複啲，同埋個地點距離都遠啲嘅。咁巴士呢正正就係彌補咗點對點個交通需求。 喂，我都想問一問咧，因為其實我哋知道咧，即係運輸署咧，同埋呢個巴士公司咧，每年咧嘅年頭左右啦，都會喺區議會嗰度傾一傾嗰個叫巴士整體個策略噶嘛。即係我諗你哋區議會都有傾過。其實就咁睇而家即係今年年度嗰一份咧，其實有冇啲咩端倪？就係覺得啊，有啲線已經要準備cut啦。即係通常佢哋做嘅做法就係可能減少少線班次先，跟住睇下仲個承載力點樣樣，跟住可能再慢慢減落去嘛。或者你如果就咁睇，即係2021年度嘅呢一份巴士嗰個發展策略咧，你有冇見到有啲咩線路有機會會被裁減嘅咧？ 我諗而家最關鍵佢其實轉咗個方法，佢唔係再用 RDP 即係所講嘅九巴嗰個運輸調整，佢係直接開一個新嘅叫屯馬線調整計劃去做呢個嘅減路線嘅方案。咁但係我都覺得最關鍵，我唔係話想盲目反對佢係唔削減巴士班次，而係佢即係運輸署係需要公開透明翻啲數據係點樣攞。如果唔係，我哋而家坊間我哋其中一個自發組織咧，有啲關注組係數緊巴士，希望有啲實質嘅數字去證明翻，而唔係由任得佢哋運輸署自己喺度講。 咁喺成個即係舊區嘅發展啊、重建啊，當然啦，大家睇住條鐵路已經好多呢啲重建啊，或者係收樓嘅情況發生啦。最近有冇咩新嘅發展？ 我見到其實已經唔係最近嘅啦，其實係好早之前，其實市建局其實已經一早就部署緊喺土瓜灣站開通之前咧，佢已經進行一個好大量嘅抽舊重建項目。其實一數翻咧，進行緊喺土瓜灣區內咧，其實有10個嘅重建項目係由市建局去發展嘅。咁其實見到呢啲重建項目咧，其實基本上都一式一樣嘅，都係起翻一啲嘅所謂嘅高層住宅啦，咁樓下都係啲商場。其實佢係大大將成個土瓜灣嘅人口結構係變化緊嘅。咁無疑咧係會有啲人嘅消費力都會有個整體上升，咁亦都見到而家係好初期見到一啲租金係明顯會有少少嘅上升空間調整緊，同埋都有啲鋪頭咧都再租唔到嘅，業主係強行就唔想再租俾原本一啲嘅小店，係租俾一啲比較貴價啲嘅鋪頭，譬如有啲話咩賣貴價嘅凍肉鋪都有嘅。 係，咁你見到個變化都已經開始緊啦，係嘛？ 開始緊啦，咁除咗啱啱所講啦，即係市建局有10個嘅重建項目喺度做緊咧，其實都有啲地產商、私人地產商係進行緊啲收購活動嘅，譬如北大街啊、碼頭圍道啊、炮仗街、紅光街、永耀街，全部都係講緊喺土瓜灣站200米範圍之內嘅一啲嘅私人收購項目進行緊嘅。 或者面對啲收購項目啊，或者重建項目咧，其實你喺地區有冇收到啲咩求助咧，或者邊一類嘅求助係比較多少少咧？即係社區出現咗啲咩問題咧？你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講最關鍵就係佢哋即係始終每個業主都有心態啊，見到土瓜灣站開通，或者係見到隔離區有啲收購嘅消息咧，佢哋就好容易就會諗啊，不如都收購埋我嗰邊啦，等我去收購。因為我過往經驗就處理緊一啲舊樓嘅大廈維修咧，咁幫佢哋去協助申請市建局嘅資助咧，咁其實亦都有啲業主都同我講過，不如唔好搞咁多嘢啦，唔好做維修啦，直接等收購咪算咯咁樣。咁其實呢個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因為當業主去有呢個想法嘅時候咧，佢哋唔主動去進行維修咧，其實樓宇結構好脆弱嘅，亦會係一啲弱點開始咧就開始去變壞，去有啲石屎剝落情況等等發生。咁導致咧成個樓宇結構惡化得會快喎。以前我譬如舉個例子，譬如以往土瓜灣13街嘅係2003年嗰陣時會講係有個重建會諗住去收購13街嘅，咁嗰個其實個樓宇狀況都比較差嘅，係對比其他區分嚟講。 咁喺鐵路通車之後咧，你可以想象嘅就係可能都多咗人嚟呢一區去消費又好、參觀又好、行下街都好啦。咁對於好多喺地區裏邊嘅一啲商店啊、小店啊，有冇啲乜嘢新嘅空間係見到嘅咧？ 新嘅空間我暫時就未太觀察到嘅，因為始終都係屯馬線開線咗兩日啦。咁但係見到就過往，譬如碼頭圍道比較出名嘅家私街啦，有好多家私鋪，咁亦都有四間或以上嘅鋪頭係已經結咗業或者搬遷咗啦。咁有啲可能係受疫情影響啦，亦都有啲係因為業主想收翻，咁就再去再出租咁樣嘅。 即系有好多喺度经营咗好耐嘅店开始消失紧，系咪咁？ 慢慢消失紧，亦都有啲小嘅铺头都开始站唔住脚，咁亦都有啲业主系企硬，就唔会再租俾佢哋咁样。 好，明白，唔该晒你，马希鹏，唔该 晒， 好，唔该晒。 马希鹏系九龙城区议员啊。 系咁，其实我哋都听到，即系我哋本身第一节都有讲过呢个问题嘅，就系话，即系一条铁路开通咗之后，一定会令到佢附近嘅社区有一个好大嘅变化。即系啱啱我哋提过，就系九龙城嗰个小泰国啦。咁而家咧就讲紧即系土瓜湾呢边，其实都预期咗，因为其实一路讲紧土瓜湾咧，譬如啱啱佢提过嘅十三街等等咧。其實我覺得咧，如果你就咁行埋去，因為下面有好多車房等等咧，其實個社區已經即係點講咧，即係話你見到嗰啲樓都係好舊，有好多裂縫，即係其實係需要維修嘅。咁但係因為一路都冇人真係話去開始重建呢個計劃，咁我即係都估計咧，即係通咗車之後咧，個重建一定係會加快腳步，咁嗰個社區應該係會即係消失得都幾快，預計。 我唔知啦，譬如喺西環啊，喺西營盤嗰邊咧，你如果去到譬如堅尼地城嗰邊咧，開咗即係港島嗰個沿線之後咧，又好似旺咗好多啦，同埋都啲小店都有不同嘅種類喺度咯。咁即係我作為一個我唔係住喺個區啦，咁但係都去得比較多嘅時候咧，就都見到好似都幾有生氣嘅噃，係咪咧？ 但係嗱，如果你問我真係土瓜灣區咧，因為佢本身真係好多係需要重建，即係唔係單單話啊開啲新鋪，即係譬如啱啱啊賣員都提到咧一樣嘢，就話。即係啲業主寧願唔租等收購，所以你話唔租嗰間基本上就係吉鋪嚟㗎啦，就丟空咗喺嗰度，咁基本上就唔會有任何生氣嘅。咁如果呢一個咁嘅諗法，即係個大部分嘅業主都係諗緊等重建咧，咁我相信嗰個社區根本上就只會越嚟越多吉鋪咯，係啊，唔會有任何生氣喺度嗰度。 開始倒數啦， 鎮定啲，我哋得㗎， 仲有幾耐啊？ 唔多㗎啦，7月9日就截止啦。 截止？乜你哋唔係拆緊計時炸彈咩？ 我哋系嘉许紧保护生命、关怀伤困、维护尊严嘅人，赶住提名佢参加香港红十字会、香港电台合办嘅香港人道年奖2021啊！ 我都有人要嘉许噃， 咁就即刻上 redcross.org.hk 递交提名表格啦，7月9日就截止噶啦。 可唔可以熄咗个倒数声去啊？ 可以。 经典广播剧《塔里的女人》， 我哋似乎从未真正活过。亦都从未试过领会真正嘅幸福。 刘浩荣， 佢究竟系爱我啊，亦或系爱护我呢？ 朱万子、领衔主演，7月1日开始，一齐重温《塔里的女人》。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文峰，我哋剩翻落嚟嘅时间咧，倾下龙尾滩啦。 好啊， 龙尾滩咧就喺大家知道就系喺大美督附近啦，即系大家喺大埔搭个巴士去到大美督嗰个水坝咁，临去到之前咧就喺。而家嘅慈山寺同埋大美督之間嘅嗰一段路啦，即係慈山寺就係嗰個白色觀音嗰度咯。咁就有一個人造沙灘啊。之前咧，咁大家都仲記得嘅。喺起呢個人造沙灘之前咧，曾經有個好即係激烈嘅爭論啦，就係、是、明明嗰個沙灘咧，其實嗰個冇沙灘嘅，對唔住，嚇嗰度係一個石灘嚟嘅，係一個自然生態嘅價值都幾高嘅。咁但係咧，點解要喺嗰度整一個人造沙灘咧？咁好啦。人造沙灘終於咧就做好咗啦，咁啊亦都開放啦。咁喺開放俾公眾使用嘅頭5日之內咧，就發現咧嗰度好多海膽同埋好多水母，咁咧就分別咧就有42宗俾海膽吉親，同埋俾21宗俾水母輕微刺傷嘅個案咧，就發生喺呢個新嘅沙灘上。 咁啊呢樣嘢真係嗱，如果你問我咧。即係其實佢本身嗱，你見過人造沙灘就唔係問題嚟嘅。如果你問，但係個問題係，第一就係你好似政府似乎對嗰度嗰個成個環境個評估都係好唔足夠。即係無論係嗱，啱啱你提到嗰個叫做本身個生態價值啦。咁另外就係話起咗一個咁嘅人造沙灘出嚟之後， 即係又譬如啱啱你提到海膽亦好，水母亦好，咁其實好似政府完全冇評估過咧。即是当个沙滩开放之后呢，即是有啲自然嘅生物呢，即是会出现，是甚至会整伤啲泳客。咁呢样嘢我觉得政府就即是有严重嘅失职嘅喺呢方面。即是个评估完全系唔足够。根本上系冇将我哋即是啲泳客啊或者旅客嘅即是安全呢，即是排到一个比较重要嘅位置。即是佢觉得啊整好晒啦，啲硬件整好晒啦，咁就可以开啦。咁结果就发现咗原来系有咁多危险、危机喺里边，咁呢样嘢其实政府个责任其实系好大嘅，我自己睇翻。 嗱，咁虽然话嗱，呢啲被海胆啊、被水母即系刺伤，都系轻微嘅，咁所有咧都系属于轻伤啦。咁伤者就喺职员协助之后，即系简单治理咧，就冇问题噶啦，咁样啦，即系呢个政府讲法啦。咁不过咧，大家知道咧，就即系譬如我自己咧，都成日啊。都會出海啦，同埋係去浮潛啦，同埋都會喜歡喺呢啲石灘啊，或者呢啲泥灘嗰度咧，即係睇下啲不同嘅生物啦。咁嗱，俾海膽吉傷咧，你雖然話個海膽嘅刺咧係好幼細，個問題就係好幼細，嗰啲刺咧唔係咁容易咧可以挑翻出嚟、嗯， 即係留喺體內 嘅。係啦，因為佢斷咗，佢好脆嘅，你一踩落去咧，佢就會即係。好容易刉咗喺你啲皮膚入面，咁就有少少毒素啦，唔係好犀利，但係呢係會好困擾嘅。仲有啲水母喎，啲水母如果你游水嘅時候，我啱啱有個朋友呢就係咁啦，就係水母好似條頸巾咁樣箍住咗佢條頸呢，個結果係點呢，就係輕傷呀，但係呢成條頸呢就好灼痛，好似燒親咁啦，咁你見到佢成浸一啲痂喺度嘅，咁所以你話係輕傷，但係其實都幾困擾，尤其係你個一家人開開心心咁去玩，然之後有個人咁傷法呢，其实真系几困扰噶，几唔开心噶。 因为虽然你话轻伤，但如果你话、即系其实都得几大规模，因为个受伤嘅人数都唔少啦。同埋即系我如果睇翻嗰啲相咧，即系突然间有咁多海胆，甚至有咁多人， 你见到啲相系几夸张嘅，成个海滩咧一眼望去几十只海胆喺度。 系啊，咁呢一啲嗱，你唔系偶然一两只，咁如果你话咁样呢啲有呢啲意外，咁我哋可以理解嘅。咁但系好明显政府嘅事前，即係譬如你如果個海個人做沙灘擺咗喺度，可能你先觀察幾日或者一個星期，你可能已經好快觀察到原來有啲咁嘅問題出現嘅。咁點解係咪真係咁迫不及待要開個沙灘咧？特別係我哋講緊個疫情，其實未話完全消緩嘅嘛，即係你在沙灘嗰度其實都係一個叫做即係大家都好大機會會除咗個口罩玩嘅啦。即係我唔喺現場啊。咁其實係咪真係要喺疫情未完全舒緩？就要咁急住嗰開個沙灘咧，點解唔話即係再觀察一下，會唔會有啲唔同類型嘅問題先去再決定開咧？咁我呢樣嘢我就係比較質疑政府嗰個做法嘅。 同埋喺成個龍尾灘咧，大家如果你去過，你望下你就見到噶啦，就係成件事咧真係幾人工嘅。點樣人工法咧？就係、你喺個灘度個泥灘嚟噶嘛，本來咁佢點樣去留住啲沙咧？就係喺個灘嘅兩邊咧，係有兩條長堤咧。直不甩咁咧，伸出個海度咧，咁然之後中間就鋪啲沙，咁令到咧啲沙冇咁易俾啲水流沖走咯。咁成件事係你望落去係一件好人工嘅事嘅。咁而家啲海膽啊，究竟係咪永遠存在喺度咧？我哋新聞之後翻嚟繼續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将就英国实施地区性航班熔断机制，由七月一号凌晨零时起，禁止所有从当地来港的民航客机着陆香港，同时将英国列为极高风险 A 一组指明地区，限制曾经在那个地区逗留超过两个钟头的人登上来港客机，阻止相关人士转机到港。当局表示，近期英国疫情持续反弹， Delta 变异病毒株在当地广泛传播，在过去几日本港持续发现有从英国带有变异病毒株的输入个案，个案数字已经触及相关准则，因此政府会由7月1号起就英国实施地区性航班熔断机制，并将英国列为 A1 组指明地区。 天文台今早一度发出今年首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多区雨量超过200毫米，部分道路出现山泥倾泻，一度要全线封闭。天文台助理台长陈柏伟说，天文台清晨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时，天气已经较差，但雨区集中在较南面的地区，直至上午大约八点，留意到雨区有机会向北扩展，已经适时发放黑色暴雨警告信号。陈柏伟在本台节目《自由风自由风》表示，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时带有预警性质，当时未达到黑雨指标，天文台已经发出黑雨信号。医管局宣布推出流动应用程式18区中医诊所，市民由即日起可以透过程式预约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的政府资助中医门诊服务，市民可以使用程式查阅丑额最新状况，预约即日或者下一个工作日的偶发性疾病中医门诊服务，亦可透过程式为家人预约服务。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去年开始提供政府资助中医门诊服务，范围包括中医内科门诊、针灸和骨伤或者推拿服务，每项按次收费120元，按中医师的临床诊断。内科门诊诊金包括不多于五剂中药，综援和高额长者生活津贴受惠人可获豁免收费。俄罗斯新增21,65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7,200多宗来自首都莫斯科，全国多611名患者不治。莫斯科今日起要求餐厅、酒吧和咖啡店在顾客出示手机二维码证明已接种疫苗、有抗体或者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后才可以招待他们，向他们提供食物和饮品。至于未能出示有关证明的顾客，仍可在户外地方得到食肆服务，直到下个月12号。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说，当地疫情仍然极度严峻，过去一星期有破纪录的入院人数、重症患者人数和死亡病例数目，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控制疫情。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而日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隧道方面咧，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就排到铜锣湾嘅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系收费广场至到理工湾位段比较多车啲啦。东区海底隧道咧，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啊，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出口去柴湾方向，近住隧道管出口嘅快线咧临时封闭嘅，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仲系多车少少，龙尾喺映月台。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个龙尾喺翠屏南村。九龙区路面方面咧，观塘嘅丽业街因为路陷嘅关系啊，咁啊丽业街去牛头角港铁站方向通往观塘道支路嘅慢线咧封咗路嘅。新界方面啦，大屿山嘅屿南道就因为受到山泥倾泻影响，咁啊近住大屿山南分区总部嗰段嘅屿南道咧，而家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沙田嗰边大埔公路咁而家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带就多车啦，龙尾去到美林村。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超信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晚间工程方面咧，提下大家啦，油麻地嘅西九龙公路咧，今晚有工程嘅，今晚10点去到听朝早上嘅6点钟，西九龙公路支路北行线啊，去美孚方向，通往连翔道近住油麻地交汇处嗰度咧，系会临时封闭噶，咁啊就系呢个西九龙公路嘅支路啦，去美孚方向今晚会有啲临时工程。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听电话咧要用免提装置，咁但系最好咧都系将架车停定先至讲电话，又或者咧系请同 同车嘅乘客代劳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金文峰。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咧就系龙尾滩啱啱开放，就见到咧有好多海胆，同埋有好多水母。咁喺开放咗几日之后咧，就已经有63人啦，最少啦63宗咧就俾呢啲海胆、水母刺伤。咁原因就系因为本来嗰度咧都系海洋生物比较丰富嘅地方啦，你夹硬画咗个人造沙滩出嚟啦，咁睇嚟咧吓唔知可唔可以避免添吓。 嗯， 咁嗱，見到嘅就係嗰個情況，雖然話係輕微啦，咁但係你睇翻周圍嗰個環境咧，其實一路以嚟咧，由佢醖釀興建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大家都知道啦，兩邊咧根本就係一個好多譬如有好多海螺啦、蟹啦、魚啦，咁我都去過嗰度浮潛嘅，嗰度的確咧，尤其喺退潮嘅時候咧，你可以見到好多嘢嘅，擺個頭落水咧。哇，好多不同嘅生物咧，目不暇給嘅。咁你喺中間畫咗個沙灘出嚟咧，咁就睇嚟咧，就似乎咁嘅情況都好難避免啦。嗱，電話裏邊咧就有港九慶力員工會嘅發言人胡啟榮。胡啟榮你好啊， 胡啟榮你好， 你好， 係啊，不如同我哋講下，其實喺你哋慶力嘅時候都喺龍尾灘咧都見到好多呢啲咁嘅情況啦，即係泳客受傷嘅情況啦。可唔可以講下通常係點樣受傷嘅？ 佢哋通常就係踩咗啲礁石啦，有啲海膽啊，係啦，有時候啲踩到魚啊。 嗯，即係喺個灘裏面啦，定係即係喺個水底啊，定係喺個灘上面啦。 咁就如果潮退咧，就會啲水退到出啲咧，咁好多就會露到出嚟。有時佢反而未退得曬咧，咁佢就會浸喺水裡面咯。咁啲人會行出去啊，咁都會踩到嘅。 即係浸喺水，其實邊啲人係會比較傷啲咧？你睇唔到，直情一腳踩落去都幾傷喎，係咪咧？ 系啊，咁真系睇你彩数啊，边个伤啲真系唔知道，睇佢踩到啲乜嘢，同埋有几大力抌咗落去咯。 系啊，或者其实想问一问咧，即系都几多人受伤啊？其实如果你咁见翻咧，其实短期内，即系其实或者短期内呢个泳滩仲适唔适合叫做即系开放咧？又或者其实呢一啲咁嘅问题，你哋其实即系见到咁多人受伤咧，即系救生员，你哋会唔会都人手方面系唔足够咧？即系突然间，即系我相信你咁睇咁多泳滩，有冇试过出现啲咁嘅情况啊？ 其实就好多泳滩退即系水退嘅时候咧，即系水底都会有啲礁石啊，咁好啲海洋生物都有嘅，唔出奇嘅。咁但系咧咁多嘅海胆就真系未见过咯。系啦，咁同埋如果大家游水，咁可以睇翻个潮汐涨退啦。如果你去泳滩游水嘅时候，咁你水涨嘅时候咧，咁就会少啲机会踩到咯。 嗯，咁但系嗱，水涨嘅时候我睇唔到，仲得人惊咯，系咪咧？ 水嗱，因为啲海洋生物，咁你始终都想浸住喺水里面噶嘛。咁如果你水涨嘅机会，即系浸住水嘅机会系比较少，咁佢都会比较出啲咯，系啦。 咁你哋見到呢啲譬如有水母啦，有海膽你哋會點做呢？ 水母海膽啊，睇佢會唔會影響到我哋，通常都會執走去，或者拎帶去一啲唔喺泳區範圍嘅地方倒開佢囉。 倒去邊度啊？即係喺旁邊啲石灘定係 冧咗去定點？石灘啊，或者喺防沙網以外嘅地方。 但系譬如因为个问题就系、是即系因为个海即系嗰啲生物你倒翻佢落去咧，其实除非你运到好远嘅啫，但系如果都系嗰个范围咧，其实 即係始終佢都會有機會咧翻翻去個沙灘個範圍， 同埋可能係有陣時唔係話成隻海膽啦，而係佢嘅幼體，咁可能喺啲水流度漂下漂下又會翻翻嚟嘅。 咁你游得海滩都要有少少心咁嘅心理准备嘅，系啊，好难避免嘅。 但系譬如而家嘅防沙网啦，其实对住海胆或者啱啱我哋提到水母咧，其实有冇呢个阻隔嘅效用嘅咧？ 少咯，因为水母佢个即系身体系软噶嘛，基本上佢黐埋个跟水流，佢会黐住个防沙网，跟住就泄咗入嚟嘅啦。咁海胆佢细细粒咁样都可以穿得过防沙网， 都穿得过啦，系咪应该 穿得过嘅？佢防沙网下低嗰、那个即系下嗰下边个橛咧就比较大个窿嘅，系啦，窿大啲系啦，所以会穿得过咯。 咁、你哋都喺不同嘅沙灘裏面都係 當值過， 即係當值過㗎啦。係有冇見過其他沙灘係咁樣嘅，或者其他沙灘新開嘅時候，雖然少啲沙灘新開咧，都係咁樣㗎。 如果其他新開嘅沙灘，其實如果你全港都呢、這個係第二個人工沙灘咯、第一個就係黃金泳灘咯，據我所知就係啦，都喺廿幾年前。咁佢嗰陣時都會曾經有十幾年都係，唔係即係應該話一直都係失沙嘅情況都有出現嘅。咁同埋以前喺黃金泳灘都有好多礁石露出嚟咯，係啦。咁曾經試過再鋪沙啦，鋪沙又係俾水流捲走咗啦。跟住又试过系而家就呢几年就会好少少嘅，就将另外一边即系喺比较滩尾嗰度啲沙就运翻过嚟，咁就好啲啦。同埋冚翻啲礁石就好少少啦，比较情况。 咁嗱，你哋有冇咩建议俾啲泳客咧？ 建议就系、是、尽量去揀潮涨嘅时候咯，潮涨嘅时候，同埋如果你落水嘅时候就要小心啲，即系慢慢行咯，就唔好一脚就踩落去咯，因为真系唔知道水底有啲乜嘢啦，系啦。 系。 但系据你所讲咧，其实即系好似啱啱即系，譬如你讲到黄金海岸都系有啲礁石露出嘅问题嘅，或者失沙嘅问题，但系咧好似海胆啊、水母呢啲即系生物构成，即系对泳客嘅一啲安全问题咧，似乎就比较少见。即系据你所知，其实譬如。如政府啊，或者负责泳滩管理的部门，其实他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可以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呢？ 都冇乜嘅，最多都系广播下，即系系咯，或者我哋啲救生员去通知下大家，多即系有水母唔好游埋嚟啦，咁样咯，系啊，水退啦，就小心啲礁石咯，唔好行一啲，因为啲地形咧，我哋会比较熟悉啦，如果做得耐啲，咁就会嗌啲泳客啊，嗰边多礁石啊，小心啲，或者有啲地方真系有啲大礁石嘅，我哋都会放一啲浮泡去通知啲泳客，等即系长期放喺头浮泡喺度咧。咁就警示啲泳客就唔好游埋去撞親啊踩到咁樣啦。 我唔係好明咧，明明係鋪咗人造嘅，鋪咗沙噶嘛，呢人工沙灘點會仲有礁石嘅？佢唔係鋪到落去好深嘅係嘛？即係好淺就已經係礁石嚟噶。 佢點嗱礁石嘅意思咧，即係有啲大礁石，即係佢好天然嘅環境，但係有啲係碎石，啲碎石啊，咁佢碎石生咗即係。時間內又會生咗啲蠔粟啦、蠔粟啊、蠔殼啊咁樣，咁呢啲我都叫做即係係啦， 都 會殘腳咯，係啦，冇錯。 明白，好，唔該曬你， 唔該曬 胡啟榮，唔該曬港九拯溺員工會嘅發言人啊。好啦，咁電話裏邊咧，仲有香港自然生態論壇成員黃志俊嘅。王志俊你好、啊， 王志俊你好， 你好， 大家都知道啦。你哋就喺龙尾呢个人造泳滩未起之前咧，已经一路系反对紧啦，就系因为里边嘅生态啊系好丰富啦。好啦，今日即系见到啲海胆，成个沙滩都系啊，代表咗啲乜嘢咧？其实， 首先我估唔到咧，即系佢铺咗人工沙之后咧，啲生物即系有啲部分，即系唔系全部啦，当然，即系有啲生物咁快翻翻嚟。咁我諗佢好似想話，呢度其實都係我嘅地方。咁你哋起咗人工沙灘，你鋪個沙。咁但係即係你見到係某啲生物返到嚟嘅啫，唔係全部囉。咁特別呢一隻呢，我睇到呢應該係佢我哋叫雜色角孔海膽。佢比較鍾意沙質嘅地方。咁所以你鋪個沙之後咁就啱晒佢。咁佢嘅數量可能比起以前更多添。 咦，咁樣代表住呢個沙灘點算呢？ 即係如果從生態角度嚟講，我當然覺得係，佢都起碼仲有生物去生存係好事嚟嘅。但係從人嘅角度，即係我哋去游水嘅角度，咪好似有一個衝突咁樣咯。係嘛？咁如果再我嚟睇，其實我哋係咪已經破壞咗啦？ 系咪仲要继续破坏落去咧？系咪即系要啲救生员或者要啲工人或者要人去捉晒佢哋，即系要完全灭绝佢哋？定系譬如简单啲一样嘢？因为其实以前我哋反对起人工沙滩，其实我哋都有其他嘅建议嘅，包括即系做一个我哋叫海岸教育中心啦，或者系做一啲即系其他嘅，好似 Marine Park 海岸公园咁啦。咁但系无奈即系佢哋唔接受呢样嘢，咁结果其实即系睇到，其实嗰度真系唔适合游水嘅。唔单止净系即系有生物嘅危害啦，我谂啲水质其实都系有问题。咁如果系喺依家我嚟同既然水真系唔啱啦，咁又有咁多海胆，有可能甚至乎老虎鱼啊嗰啲咁样，咁不如嘅沙滩，正如嗰阵时好多建制派或者嗰啲区员都话，喂，沙滩起咗唔一定游水噶，攞嚟晒太阳咪得咯，攞嚟浸下脚咪得咯咁样。咁我谂即系最自冲嘅就系又免市民去。即系再受伤嘅，其实可唔可以即系沙滩系一个香港唯一一个唔游得水嘅沙滩？ 系咁嗱，但系我谂嗱，而家啲救生员啊，佢就会拎走嗰啲海胆啦，会将啲嘢攞走啦。我唔知道跟住落嚟会唔会更多人哇？你阻住我游水咧，就会即系更加拎走啲嘢。嗱，你嘅睇法系究竟拎唔拎得走嘅咧？佢拎咗之后系咪永远会再翻嚟嘅咧？定系会搞？ 你拎。走，即其实有少我叫系咪叫斩脚趾地生，即其实佢依家系佢其实已经破坏咗佢生境啦，但系依家就有少少即系沙，好似适合翻某啲生物生存。咁你仲要赶尽杀绝去将佢拎走嘅话，咁其实我觉得系你长远系未必解决到啲问题，或者系解决咗海胆嘅问题之后，可能会唔会有其他嘅生物又翻翻嚟咧？譬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海毛虫啦，其实以前龙尾都有海毛虫嘅，即系嗰阵时我哋有记录过嘅。咁但系因为海毛虫系啲季节性嘅，会唔会到时可能四五月嘅时候会有一个大爆发？咁佢捉都捉唔晒嘅，因为海毛虫就 系 中意嗰啲沙质地、沙质嘅地方啊嘛。咁系咪即系不断 keep 住都系我哋要去杀生咧，去杀嗰啲生物咧，去整走晒啲海洋生物咧？我觉得呢个唔系一个解决方法咯。 系啊，我啱啱想追问少少啊，因为啱啱提过咧，就系话嗰度个水质有问题啊。我想问嗰个水质个问题系乜嘢嘢咧？ 环保署咧，根据前几日嘅公布咧，就话水质系最高等级一级评级噶。 系。 咁啊，你角度水质嘅问题系咩咧？ 其实我谂水，即系佢讲到环保署讲到系一级嘅水质，我谂好难去同即系我哋叫西贡清水湾啊嗰啲嘅水质去比的。因为其实本身龙尾个位置已经系一个天然嘅一个内湾嘅内港啦，即系啲水其实流动性好低。你谂下，再加埋即系譬如落依家呢轮好多时，即系落雨会冲咗啲后边啲村啊嗰啲嘅嗰啲我哋叫家居生活污水可能落到，虽然可能政府话铺咗好多嗰啲污水渠咁样，咁但系咪即系全部接驳晒落去可以污水渠，净系有啲已经都系会渗透到落去噶？即系海湾嗰度咧，咁我自己其实冇乜信心。即系个水质，其实你可能睇嘅指标，可能有啲因素，其实喺个水质里边冇反映到，会唔会咧？ 系，即系你所知就系，譬如周围都好多村噶嘛，喺个滩后边就有一大棚村啊，有好多烧烤场啊， 系啊， 嗰啲水你所知系理论上系去边嘅？ 理论上，如果佢真系有我哋叫污水，应该系落污水渠嘅，但系好多时有阵时有啲污水佢嘅渠系未必真系放到污水渠，而系直接去咗我哋叫嗰啲 storm water 即系啲排水渠，即系雨水嗰啲渠。雨水渠其实直接落海噶嘛。 系。 咁你谂下，如果直接落咗海，咁其实就会令到成个即系海里边其实嘅富营养化，即系好多啲营养物喺度啊，跟住有其他啲生物会出现啊。 系嗱，咁你哋咧喺即系当年啦，即系未起呢个人造沙滩之前咧，就做咗好多生态调查啦，记录咗好多生物啦。咁而家成个人造沙滩喺度啦，就集咗两条堤喺度啦。对周围嘅生态，你哋有冇继续做调查睇过有咩影响？ 我自己个人本人就真系冇，即系冇呢个冇眼睇去咁讲，我真系唔想再去嗰个地方吓。咁但系我哋都有啲我哋嘅成员啦，其实都有睇过附近嗰啲生态。咁但系佢其实另外一个好关注嘅点就系、是，以前其实龙尾系好少人去噶嘛，即系人嗰个我哋叫 human disturbance 或者 human interact， 即系人嘅干扰或者系嗰个叫破坏咧，其实系以前系好少嘅。咁但系依家因为有沙滩，啲人诶沙啲人可能游水觉得唔过瘾，咁啊走去侧边两边即系离开个坝嘅， 其他地方再去捉啲生物啊，玩啲海攞啲海星去飞啊，攞啲生物翻屋企啊，甚至乎整死佢啊，咁其实我谂呢个影响可能系会相当即系好大嘅，即使附近生境系冇受到即系人工沙滩嘅即系破坏或者干扰，但系我相信嚟紧如果真系太多市民去嗰度，而佢发觉嗰度游水真系唔好得嘅，佢就去咗。即系做一啲咁样嘅行为咧，咁其实系好即系好惨啊！如果对生态嚟讲， 哦，咁即系越嚟越弊，即系个沙滩唔得嘅话，可能令到各位游客就走咗去周边。 系啊，成个地方可能即系嗰个成个，即系唔系净系讲紧龙尾依家200米人工沙滩嘅范围，而系成个大美督啊，甚至乎丁角东啊嗰啲地方都可能会受到影响。 咁嗱，大家都見到㗎啦，其實大美督呢係一個都好多人去，尤其周末呢去玩啦，因為又可以去有個池山寺可以去參觀，跟住就喺大美督又有燒烤場，又有遲啲又話又有酒店，跟住又可以撐艇仔，然之後又可以踩單車，咁嗱個結果就係有人去沙灘，然之後發現游唔到水，又走去隔離喺度摸蜆啊，然之後飛海星啊咁。咁點算咧？有咩可以做咧？其實個政府有咩可以做咧？你覺得？ 即係政府之前即係應承我哋話，起咗沙灘之後就做一個即係計劃叫丁角拔沙，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咁其實政府理論上係因為龍尾損失咗，即係一個200米嘅天然海岸，佢要做翻一啲叫補償嘅補償生態嘅工作嘅。我就睇唔到佢哋喺呢一刻或者依家發生緊，即係我預期。咁多 human disturbance， 咁多即係人為影響嘅情況底下，究竟佢哋有冇一啲應對或者一啲措施去做呢？包括會唔會係有多啲嘅喺現場，即係做一啲我哋叫勸喻啊、教育啊，甚至乎當然執法係好難，因為其實冇法例可以即係針對到呢個問題。 或者可唔可以再讲一讲咧？即系你之前提出嗰个海岸教育中心咧，其实成个概念喺边度嘅？等你都多啲听众可以了解一下。 系啦，其实海岸教育中心同即系香港政府依家成日推、成日讲嘅海岸公园咧，其实相似嘅。只不过咧，我哋即系嗰个地方咧，会系多更多嘅教育元素，因为海岸公园其实好多时都系做一啲我哋叫 recreation， 即系康乐活动，即系俾你去浮潜啊，俾你去玩下水啊嗰啲咁样。咁但系其实。龙尾就正正因为佢嘅生物多样性系好丰富嘅时候咧，其实我哋觉得系好合适去做一个，直头系可以俾啲朋友仔可以有人嘅导赏底下咧，去到海岸边咧去做探索、去做认识，甚至乎因为嗰度我哋一早已经影咗好多唔同嘅相啊，好多资源啊，咁佢海岸中心嗰度咪变咗可以有唔同嘅展板啊，甚至乎 video 啊，其他啲互动嘅游戏啊嗰啲咁，即系呢个系会比较上系。持續地去運用咯，我哋所 謂。咁而家都有排未見到啦。咁大家都知道啦，有好多家長會帶同小朋友咧，就係去呢啲泥灘啊，去龍尾灘隔離嗰啲泥灘嗰度去玩啦。不如你同佢哋講下，同大家講下，有啲咩應該做，有啲咩唔應該做。 其實我諗好簡單一樣嘢就係、是，即、就、係、是、有啲人會覺得，摸蜆係好破壞，即係好唔啱嘅。我覺得摸蜆係其實喺某個程度，即係如果你知道其實邊啲叫。大嘅 size， 即系唔好一網，即系一家大細通殺咁樣。即系你攞自己要嘅份量，其實我覺得都可以接受。但系都有個擔心就係，如果真系龍尾真系太受歡迎啦，太多人嘅話咧，即系你見到哇已經滿曬，大家都掘到個成個海岸爛曬咧，其實我就建議大家咧，純粹去到咧做多啲觀賞、欣賞，去拍照留念，就唔好將啲生物帶翻屋企，因為就算你帶到翻屋企，譬如寄居蟹嗰啲咧，其實你都養唔到嘅。即系我系建议啲家长咧，带佢哋唔好去一个猎奇嘅心态咯，而系一个虽然可能家长未必识，但系大家一齐去探索啊，究竟喺嗰度有啲咩生物？我哋影到啲相之后，我哋会唔会从出嚟？我哋以前即系出咗好多啲图鉴啊嗰啲，咁大家一齐会喺网上会搵翻佢名系乜嘢咧？去做一个学习咁样嘅态度。 明白，咁啊，净系睇啦，唔好带走啦。唔该晒你，黄志俊， 唔该晒。 系黄志俊咧，系香港自然生态论坛成员啊。咁谂翻转头，其实一早已经有好多嘅关心保育嘅人士都话唔好搞嗰度啦，好好地咁你起个人工沙滩，总会有问题出现嘅。咁而家就睇嚟真系有啲问题啊。好，电话里边咧有李先生，李生你好， 李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你好，请讲。 我想讲咧呢、這个那个龙尾沙滩咧，其实就唔应该起咯。 咁咧就因为咧，你见新闻啦，就好多泳客俾呢个海胆惨亲啦，系咪？咁其实系呢个系一个大自然嘅反扑嚟嘅。 嗯， 系啊，你破坏咗佢屋企，系嘛？咁佢原本住喺嗰度嘅，咁但系你摧毁咗佢屋企，咁佢好自然又游翻嚟咁样，咁啲泳客咪会俾佢惨亲咯，系嘛？ 系啊， 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咧，其实个交通配套咧，其实冇配套咯吓、啊，因为我住喺嗰个附近噶， 嗯， 咁变咗咧就塞车嘅， 系啊， 非常塞车，咁啲车位满晒啦，啊，咁跟住 而家礼拜六日都好多人咯、 啊，系啊系啊，好、啊嗯、多，其实唔止礼拜六日咯，行即系行日啦，即系平时星期一至星期五咁样啦，吓、啊。咁大美竹巴士总站嗰个停车场都靠满晒噶啦，咁就我哋即系想去嗰度附近食饭，咁都冇得食咯，即系拍唔到车咯，系嘛？ 嗯，好多谢李先生嘅意见啦，即系新事物出现总系会即系造成好多意想不到嘅问题嘅。我哋剩翻两分半钟嘅时间啦，又系。说再会的时间啦， 冇错。 金文峰，你都在度做咗半年啦， 系啊，半年啦，咁又咁快，光阴匆匆又半年啦，咁啊，即系首先都好多谢，即系港台俾呢个机会我啦。其实之前都做过一次自由风嘅，嗰阵时都系即系仲系做紧呢、這个，即系就系好后生嗰阵时啦。咁啊，而家翻到嚟，咁啊，可以点讲咧？即系同更加多嘅朋友或者观众可以溝通啦，了解多啲唔同人士嘅諗法呢、其实我觉得呢个机会好好嘅，同埋都多咗一个平台，即係讲我自己嘅意见，咁所以即係好感恩有呢个机会嘅，係啦。 係咁除咗金文峰之外呢，咁我自己即係都啱啱收到通知啦，就係、是、今晚呢都係我嘅最后一晚啦、啊、即係作为自由風嘅主持啦，我喺度做咗11年啦，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一個禮拜做一兩日，咁但係咧，我諗都11年嚟咧，都同好多聽眾即係建立到一啲嘅感情啦，咁、所以都係一個段落嘅終結啦，咁我諗即係自由風，我諗啊金文峰都應該覺得，其實我哋都喺度講事實，即係講道理，都係希望聽多啲唔同嘅人嘅意見啦，咁本来咧就系大家即系听我嘅主持嘅自由风咧，我每次一开口嘅时候咧，都即系由一年半前开始啊，即系由旧年农历年咧，啱啱新冠疫情开始咧，我都会话即系由戴住口罩嘅欧嘉伦同大家主持自由风啦。点解咁讲咧？就系我好期望咧，有一日咧系可以重新除咗个口罩，就同各位听众做节目嘅，咁、一路讲咗年几啦，都等唔到呢日吓，一路讲咗年几啦，咁到今日咧都系未除到个口罩同大家做节目嘅，咁啊，结果咧就系都等唔到呢日啦，咁亦都系要同大家说再见嘅时候啦，咁最后咧仲有20秒钟，都系同。即係希望可以即係有呢個機會啦，同各位聽眾講一聲再會啦，同各位香港電台好多我哋嘅同事講聲再會，同香港電台講聲再會，各位珍重， 拜拜， 拜拜。